早晨啊，六点零九分啊，你哋好啊吓，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哦，出边啊酷热天气警告，哦，出边有个嘣嘣嘣警告，咩叫嘣嘣嘣警告啊？就系、是、雷暴警告啦。咁啊，朝头早暂时有开时间去到朝早嘅六点四十五分啊吓，咁啊二十九度嘅气温，继续咧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咧七月十四，哦。新历嘅七月十四，唔使惊住。新历嘅七月十四，咁星期五嚟嘅，农历系几多啊？五月廿七，冇事冇事冇事。好啦，咁今日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哋。早晨早晨，直播室入边咧，先有白权浩小北喺度，船仔咧就喺走廊啊食紧早餐。 晨光每日一格。 可能有啲小六嘅同學仔咧，都已經註冊咗啊，知道自己最終係入邊一間嘅中學啦。可能你又會同你嘅同學仔咧，啊小學嗰啲同學仔咧，一齊升同一間中學，嚟緊嘅時間都有機會一齊咧係同一班添，係開心噶。我有啲小學同學咧，就同我一齊讀中學嘅。咁啊，讀中學嗰啲好搞笑喎，有啲同我小學好 friend 嗰啲咧，咁啊同一間中學啦，但系唔同班嘅。有啲咧小學嘅時候咧，同我敵人嚟嘅，唔知點解敵人嚟嘅。中學嘅時候同一班啊，哎呀，不過 friend 咗，好奇怪。世事就係咁噶啦嚇，咁我哋冇人知道係即係自己敵人啦、啊、朋友係點樣嘅。咁但係咧友情就的而且確係可以鞏固相當之多年噶。嚟紧星期三嘅时间咧，亦都系 DSE 放榜啦。咁希望各位嘅同学仔，亦都咧可以用一个积极嘅心情，勇敢去到面对自己嘅成绩，以及咧就谂定啲方法啊，或者系成绩好嘅，固然之系唔使担心啦。如果成绩系未如理想嘅，个部署啊，应该点可以揾一个最适合自己嘅咧？咁都要商量定。咁但系唔好忘记身边一直同你。好好地读书啊，成日打波啊，成日一起可能玩下煮饭仔啊，唔知你哋咩学会啦。总之系成班嘅同学仔，可能嚟紧嘅时候又要同佢 say goodbye， 感受一下人生入面嘅离离合合。但系而家科技咁发达，只系呢个环境唔同咗啫。保持住一个咧就系纯粹嘅友情咧，对大家喺将来嘅生活入面咧系可以得到好大嘅快乐噶。 Sense 着国他去鼓掌，我需要合唱，太远心长，他都会毫不欣赏，明明所得。 早上的6点15分，29度的气温雷暴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都是生效紧。Gigi、梁咏琪和班同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什么呢？准备4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再望一望咧，呢个嘅详尽天气预测啦吓，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日间系极端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哇！市区最高气温35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星期日有狂风雷暴，星期一以及星期二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唔好意思啊，多咗 acting。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一至到二低水平嚟嘅，简单啲嚟讲啦，即系热啦。出门口嘅时间咧，咁啊睇下有咩办法令到自己就冇咁热啦。可能着衫嘅穿搭啊，即系寻日听阿海讲嘅着衫嘅穿搭系点样啊？或者坊间都有好多朋友咧，咁啊有好多风扇黐喺个身上边嘅，嗰啲都相当厉害。即系话时话，我喺前几年啊喺外国嗰啲平台咧都见到有啲咧就话叫做贴身嘅冷气机，唔知道听众有冇听过？挂喺条领嘅位置，揿个掣咧，咦咁样嘅，咁啊吹啲冻嘅风出嚟嘅，咁啊声称啦就可以令到身体咧感受得到咧系冷风。好啦，咁啊都有趣有趣，咁啊大家有少少趣味嘅话咧，都可以自己揾一揾啦。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先睇睇啦，咁啊19号嘅时间，下星期三就放榜啦。咁啊，故此咧，咁啊有好多嘅团体啦，都就呢啲升学啊或者人生规划做咗好多唔同嘅调查噶。发现大概40%嘅考生指出面对住各行各业抢人才嘅现象，认为咧竞争力更加大啊。咁啊，另外啦，放榜嘅压力咧就达到7至60分嘅最高水平，比例自2020年之后咧就持续放缓嘅。咁啊，机构亦都话到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咁啊，考生咧，咁啊亦都考虑各行各业抢人才嘅政策啦，吸引世界各地海外嘅一啲人才啊、尖子啊嚟到香港发展，自己都会担心个竞争力咧到底够唔够咧？啊，超过40%嘅考生啊，面对各行各业咧就抢人才，咁啊大家都系有少少担心嘅。咁啊睇翻大家去向系点啦？咁啊话到咧就有求一啲叫做机构啦嘅学生们朋友啊。担心嘅系咩呢？就系担心自己缺乏一啲国际视野，咁希望透过咧就高学历提升个人嘅竞争力。啊，调查都显示，接近60%嘅考生咧就以大学位为升学嘅目标噶，完成硕士学位咧就16%，博士咧就7.3%，咁啊比上年咧就略为多少少，即系大家就希望，出边个竞争咁大啊，不如匿喺大学嗰度读下书先啦，或者咧。就做下研究，唔知噶呢个咧就你自己谂下个方向系点啦。调查结果咧就系咁，总之咧唔需要太担心，有压力咧就一齐去面对，咁就得噶啦。 随便赶我走。别再讲今晚之下，别再相逼我不走，直接封锁我不用问候，不愿善后。 行方就 好带走，离开引诱， 我直行再转右，步向出口， 繁星松开你手，门锁好紧扣， 逆时起之后，誓要出走， 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早晨嚟到星期五嘅早上，船仔翻嚟啦。而家出边嘅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82%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6:09。另外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哇，好热啊呢几日。咁但系咧，热都好唔紧要嘅，都要出街玩噶嘛。究竟我哋周末去边度玩好呢？今次船仔就推介大家去深水埗嘅配水库啊，就系喺呢一个嘅主教山嘅。咁呢一个配水库有咩咁特别呢？第一，佢咧就系香港咧第一个或者即系比较大型嘅罗马设计嘅配水库嚟嘅。咁佢本身咧就系开埠嘅时候先出现啦，咁所以咧已经荒废咗好耐啦。去到2020年嘅时候，喺水务署去想重修地下嘅水管咧，就发现咗呢个地方。咁就见到呢一款系由欧洲风格。欧洲传统风格，然后是用花岗石柱或者是我刚才讲过罗马的红砖的设计呢，去看到这个100年的建筑。咁同埋而家呢，原来呢一个配水库已经系一级历史建筑㗎啦。咁去到之前就有一个维修啦，2020年嘅时候佢就俾人发现咗。咁最近呢就翻新完毕啦。咁就装咗一啲照明系统啦，同埋一啲加固工程嘅。咁同埋保护返呢一个外露部分呢，就俾即系大家都知啦，呢一啲咁多历史嘅配水库呢，多数都系会有一啲侵蚀，风化侵蚀嘅。咁所以就将嗰啲风化侵蚀嘅地方呢 加翻一啲嘅玻璃天窗嘅。咁最特別咧就係佢有導賞團。嗱，不過咧最近一次嘅導賞團咧已經係七月三號就爆滿咗啦。不過唔緊要，嗱，而家七月十四，最新一次嘅報名咧就係八月一號。咁而家不妨咧大家去睇一睇定個 system 究竟係要點樣啦？因為咧之前係真係好爆嘅，聽聞係一開始報名就爆滿啦，連團體嘅導賞團都爆滿咗嘅。咁所以如果你係可能跟學校或者你公司咧係想一齊去嘅話，咁不妨就睇清楚個 system 啦，睇下可以點樣就去做呢一個嘅導賞團啦。咁頭先講到啦，其實佢係一個羅馬特色或者我哋叫歐陸工藝嘅一個風格啦。咁佢係比較少咧，係喺香港有參照呢個羅馬建築嘅。咁佢成個嘅山崗或者成個配水庫咧，都係用混凝土天花由108條有即係排列有序嘅花崗岩去支撐嘅，咁係好靚啦。咁另外咧，亦都係有頭先講到嘅紅磚拱牆啦，係一個歐式嘅砌法嚟嘅。咁所以如果你是对即是欧洲的建筑是很有兴趣的话呢，不妨去一去，因为呢它是挺得意的，它是参考了罗马时期的公共建筑风格呢而去砌的。 我们应否显得快乐，近乎生死之间拼搏，爱情不敢讲得太多，惊开口会醒觉，自磨力到剧烈难当，困难都不等于会尽快过，无什么好心慌，一切未算好，当做娱乐还好，亦难及你的错，变成了我的喜好，任你的人伤心比你狠也该兴奋，非真心的关心也得一吻，而骗的人发现信任亦有可能非缺陷，仍可称一种美德，是你表情逼真，缺乏恻隐，冷笑话当敏感也需不分，非开心的开心也可相衬，留低你重复有余剧人，我们应否苦中作乐，近乎虚假得不正确，有缘争吵都不算疏，总可当对主角，挽回旧日热烈时光，世仇都该。 到点半新闻简报之前，叶巧林、钟艺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在葵涌捣破一个怀疑非法赌档，拘捕15人。葵青警区特别职务队及葵涌分区特遣队人员昨日下午进行反赌博行动，突击搜查和宜合道一个地铺，检获三张麻雀台、六副麻雀和少量现金，并且拘捕11男4女，年龄介乎43至82岁，涉嫌在赌博场所内赌博。其中一个49岁男子同时涉嫌经营赌博场所，所有被捕男女现正被扣留调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印尼雅加达出席东盟系列会议期间，应约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讲到双边关系的时候，王毅说美方需要反思导致中美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的症结所在，需要将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共识真正转化为具体行动，更加需要将总统拜登多次作出的一系列承诺切实落到实处。他认为他是展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要求美方不得涉意干涉中国内政，不得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停止对华经贸和科技打压，取消对华非法无理制裁。德国政府内阁通过首份中国战略文件，作为未来同中国打交道的纲领。文件指出，德国政府不寻求同中国脱欧，希望继续保持同中国的经贸联系，但是在关键领域希望减少依赖性以降低风险。而德国政府将会检视出口管制清单，以确保德国商品不会被中国用于侵犯人权或者重整军备。文件又说，中国正是试图改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对全球安全产生了影响，所以德国将继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及和伙伴的合作。虽然文件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亦都表示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又警告只有通过和平方式并且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够改变台海现状。俄罗斯总统普京重申，乌克兰加入北约将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普京在俄罗斯一个电视台节目上说，俄方已经多次表明乌克兰的北约成员地位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俄方展开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就是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威胁。他相信乌克兰加入北约不会增强自身的安全，反而会令世界变得更加脆弱，加剧国际舞台的紧张局势。普京又认为，西方对乌克兰供应的远程导弹和坦克并未在战区带来重大影响，又说乌克兰从上个月4号展开反攻以来，截至今个月12号晚，已经有311架坦克被俄军摧毁，其中至少三分一是炮式坦克等西方国家制造的坦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星期日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和二有狂风骤雨，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酷热天气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上午6: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达哥，青年人找工同打机一样都要有攻略。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就业辅导、职前培训、工作实习同有薪在职培训。15至24岁副学位或以下的离校青年就可以参加，费用全面，仲有津贴添。有展翅青见，找工不再卡关，即上 yes.labor.gov.hk 睇下啦。完。 我是电信工系创意组嘅监事， 我是播报时间， 我是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介绍你识。 今日请嚟嘅系 我是 Dora， 是电视节目监制，主力做文化艺术同设计相关嘅节目，例如设计日常、想象校园、呃力有条路等等。在筹划节目的时候，我会用很多时间跟导演谈怎样讲好一个故事。试过有次拍一大班人手拖手上山，手拖手骑在海边，就是要表达艺术家的概念。希望未来跟大家继续介绍香港创意工业和流行文化的最新发展。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你每一日无时无刻都听到声音，但有多少声音会寄存在你的心里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 29位年轻作家用文字记录人生中刻骨铭心的声音。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晚8:30， 我冯杰火拍小说家黄怡请来编者陈子谦、作者余佩峰、谭玲恩分享新书《疑惑》。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朝早6:37嘅早上啦，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冇错，有小白喺度啦，亦都有阿船仔喺度嘅。 早晨啊，小白。 早晨，咁啊最近啲天气咧，而家都系极端酷热啊，咪成日提住我哋啦。咁但系咧，寻日有条片就系我都忍唔住讲啊，啲热爱大自然嘅我咧，我见到鲸鱼。 哦，系啊，我嗰阵时系见到，我系觉得。哇！佢蕩失路啊， 係咯， 我好驚佢死，因為咧我知道鯨魚係深海嘅動物嚟噶嘛，咁如果佢游咗淺水咧，係會擱淺嘅，有可能， 有可能啦。咁佢哋亦都要上水唞氣嘅， 所以佢係咁擘大個口啊，係嘛？ 都要上水唞氣，唔知係咪曬太陽咧？ 唔知喎，但佢哋唔係係咪有個窿 嘅 咩？ 哺乳類啊嘛，咁但係佢哋都要曬太陽噶嘛。 但咁點解要擘大個口嘅咧？真係好想知道。 驚蛀牙咯。唔知啊，嗱，呢個要問翻啲生物學家，即係譬如鱷魚咁樣，鱷魚佢曬都係曬個口腔噶嘛。 哦， 係啊，真噶。 我以為你亂講 嘅。梗唔係啦，我喺學術方面都好有研究嘅，特別喺啲生物方面啊。咁其實睇翻咧啲資料顯示啦，咁今次咧喺香港水域嘅西貢一帶咧見到呢一條嘅鯨咧，咁都係非常之難得噶啦嚇。咁但係睇翻啲資料啦，其實。香港水域咧就唔系第一次有鲸嘅，由我细细个开始嘅时候咧，耐唔耐都会有啲新闻咧就话会有啲鲸咧就入咗入嚟香港水域嘅，试过入咗入去城门河都试过嘅， 城门河都试过， 城门河试过嘅，城门河系即系又系我僆仔嘅时候，嗰阵时睇新闻咧就哇入咗嚟城门河啊，因为嗰阵时我住沙田啊嘛，咁啊梗系开心啦，咁你住沙田啊最近呢条河梗系城门河， 系啊过去睇， 咁又冇即刻过去，但系会睇翻咧都有好多人一街坊。都议论纷纷啊！哇，呢条鲸入咗入嚟啊！咁平时你冇乜机会见噶嘛？ 哇，咁佢出唔出得翻去啊？去咗城门河、啊， 城门河其实佢对开系吐露港嚟噶嘛？ 佢點解係啦？點解入咗城門河？就因為佢喺吐露港嗰度咧，就逆水咁樣就即係逆流咁樣入城門河。因為城門河其實佢係將啲水排出去噶嘛。咁、但係亦都有順流逆流嘅時候噶嘛。咁所以咧就入咗入嚟啦咁樣。咁但係後屘咧都成功出翻出去嘅。咁除咗呢一個嘅鯨之外啦，咁曾經亦都試過咧有瀕危啊嚇。咁啊睇翻資料，上年四月有瀕危嘅鯨鯊。鯨鯊係咩樣啊？鯨鯊好大條嘅。係 咯係咯。 系啦，鯨鯊亦都喺果洲群島出沒。咁啊，果洲群島即係都係西貢一帶啦。 哇，鯨鯊、 啊，鯨鯊都大條噶。咁佢嗱，我就睇翻先，冇特別講話呢條鯨鯊有幾大啦。 嗯， 因為佢淨係話有啫。咁鯨鯊可以佢啱出世或者冇幾耐嘅時候 係啦，咁樣 都有啲好大條嘅。 係咯，鯨鯊好大條，可以坐個人上去。 係啊，鯨鯊我有見過嘅鯨鯊 喺日本係嘛？ 日本。 我都有見過，因為 日本有個係咪沖繩？ 係啊係啊係啊！ 你又去過嗰個？ 我就係特登去嗰個水族館去睇咯。係 咩？ 係啊， 估唔到你係鯨鯊之友喎。 因為我係好中意鯨鯊 嘅。有啲咁嘅事？ 因為佢唔食人咯。因為我就睇啲魚啊，鯨鯊係最唔會食人嘅，但係有大條喎咁樣，咁我就登去睇，係好大條。 好大條啊！因為我哋睇嗰條鯨鯊係同一條嚟嘅咯。 係，其實同一條嚟嘅。 係同一條嚟嘅。咁嗰個鯨鯊咧，有鯨鯊品種啊，曾經亦都喺果洲群島嗰度出沒過嘅，咁啊喺上年二月啦，叫做交爾州群島一帶啊，亦都有虎鯨嘅出現，系啦，咁啊而最震撼嘅咧就係2020年，即係三年前啦，有近啊報道指有近百條偽虎鯨現身喺維多利亞港。 哇、 我唔記得啦呢、這個， 我都唔記得、 系啦， 但系我記得好似上、之前係有條。即係另外一條鯨魚咁入咗嚟噶咯，我就記得嗰一條咯，即係硬係好似印象中係成日都有啲鯨魚蕩失路咁樣嚟咗香港， 係啊嚟咗香港都幾有趣啊！咁啊睇翻上年四月啦，咁啊有市民咧就出海釣魚嘅時間咧，咁啊見到啲鯨鯊啦，咁啊佢嗰陣時個資料顯示啦，鯨鯊就一直喺呢個船邊咧徘徊大概十分鐘，咁啊周不時咧就會拍下水咁樣嘅。咁啊，都相當之得意啊！如果能夠喺野外嘅郊外地方啦，見到鯨嘅話咧，其實我都覺得係都好震撼嘅。 係，我應該即刻係好似頭先嗰位船主咁樣咧，即刻停低。然後佢話佢喺度望咗佢好耐嘛。 係啊， 我都會咁做。 但我都會只係遠觀咯、 啊， 我都唔敢近睇，因為我哋咧就唔熟鯨嘅。即係如果你話哇，嗰條殺人鯨嘅，咁殺人鯨個名都叫殺人啦。 係啊。 咁都驚啦，即係正正常常咁樣就好似路過咁樣就會應該係最安全，就唔好做一啲刻意嘅事情引起佢嘅注意啦咁樣。咁、你話殺人鯨，我細個睇嘅時候梗係喺香港即係港島嗰邊個公園啦。咁細個我有睇過殺人鯨表演嘅，咁你就應該冇啦。 我嗰陣時都係睇海豚， 係睇海豚㗎啦你。咁我即係我細個嘅時候，我記得真係可能十歲啊咁上下咧，咁有去呢一個公園嘅時候，啲聽眾都應該記得㗎啦。咁入到去嘅時候，嗰、那個殺人鯨咧，佢可以表演頂波嘅。頂波意思即係話咧，佢將個波就放到好高，跟住就飛上去，跟住頂到個紅色波，跟住成條殺人鯨搭翻落嚟咁樣嘅。咁、後屘條殺人鯨我都唔記得佢係因病啊，定係老死啊，定係點樣啦？咁就走咗啦咁樣。跟住後屘咧頂波嗰個嘅訓練咧就交咗俾海豚，係啦。咁海豚都頂波又頂咗好多年啦。咁去到而家咧就。唔會再頂波噶啦，係 啊， 因為都話到要保育啊嘛，咁、我哋就唔好再訓練佢做呢啲嘢啦，咁樣。咁但係睇翻其實呢個世界上都有好多嘅水族館咧，係都相當之古靈精怪，訓練啲鯨啊嚇，無論係海豚定還是鯨魚咧，都有訓練過嘅。我曾經又係去過一個日本嘅水族館，咁佢入邊咧又好似有嗰啲海洋劇場嗰啲 friend 咁樣嘅。咁啊玩嗰個點玩法咧？佢就有一個好大個嘅波，呢個波咧大概好似兩個成年人。擘大隻手咁大個嘅，係啦，咁個直徑都大啦，咁佢吹氣嘅，咁喺個現場觀眾嘅位置嗰度咧，咁將個波拋拋拋拋拋，咁大家互相拋咁嘅，我推向你嗰度， 你又推 翻去第二度咁樣，好啦，咁最後尾會推去邊度咧？最後尾咧，咁就推翻個工作人員嗰度嘅。推翻去工作人員嗰度之後咧，個工作人員咧就會好大力咁將個波就抌入去嗰個水池入邊。咁水池入面呢嗰条鯨呢就已经准备好㗎啦。然后佢就会用佢条尾呢噗一声就拍返个波又去返个观众席嗰度嘅。 喔、 係呀仲拍得好远下㗎上山顶位㗎。所以呢、即係呢啲嘅活动呢就俾我嘅感觉就会觉得咦原来人同埋鯨呢 系可以用呢啲方法去到 做互动，系啊，即系几得意， 唔使我下下落到落去个水池嗰度，跟住又湿身咁样，又唔使话一定同啲海狮 kiss 啊！你知海狮即系食鱼，其实个口都应该几难顶嘅嗰阵味，咁又唔使同佢 kiss 啦，咁但系又可以即系同到佢玩，同埋系与所有现场观众一齐，咁、所以嗰个体验咧就几特别， 系几特别。如果我可以试，我都想试 下。系啊，我有拍片嘅，嗰、阵时候拍片嘅时候俾翻条片阿船仔睇先， 好啊， 所以咧都相当之有趣。咁但系如果你话，从保育的角度来讲呢，咁即係有好多聲音啦，啲就話唔應該訓練佢嘅。咁、但係如果你將一啲比較上稀有嘅品種已經係放喺個水族館嗰度飼養啊，研究下佢嘅生態啊，甚至乎幫佢延續下一代啊，咁對於保護一種嘅物種嚟講咧，其實又唔係即係完全差得曬嘅。咁你起碼保護咗佢， 係啊，起碼唔好絕種。 係啦，起碼先唔好絕種。係啦，咁呢個我都覺得相當之重要啊，咁啊，起碼保護咗一個物種，唔好喺呢個世界上面消失咗、 嗯。 如果唔係呢個世界上嗰啲物種咧，就真係越嚟越少咧、嗯。其實即係最後損失嘅都係我哋嘅，咁啊動物都有好多嘅，咁啊大家如果身邊都有啲動物都行嚟行去嘅話咧，不妨愛惜佢哋多啲啦。 毛毛蟲蟲何時時常吃也不夠，總要吃更多。毛毛蟲蟲童年年年活到今天，也日日挨餓。吃够了变懒惰，连鱼动也不动，只爱原地坐。摇两下头，亦觉太生疏。平凡人想同情，无从吃掉一杯不够，太可悲。毛毛虫很清楚，吃喝全为作茧羽化去准备。待某一天春风吹过后，有朵花等你。重振翅膀，万无摇曳，穿梭花蕊芬芳香气。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天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博笑骂，任人看不起。当四处野花香味，一碗空气，望过去，没白费心机。成年回头看，仿佛只不过数百天。揸飞机坐火箭，一对同梦理想哪个有出现？习惯一天一天失与败，已不想出战。回看忧愁，无谓余力，唏嘘嗟叹可免责别。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贴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觉作茧自博笑骂，任人看不起。转个脸便忘记。面碰灰一地，行过赤道置身雪地，就算世俗眼光怎睇小你，担当小角色咁争气，难关将至无需躲避，遥远长路未发生的总布满惊喜，仿似毛毛虫亦会变成为蝴蝶的真理，成就了你。会有天高飞。 如果你未食早餐嘅话，都系一条饥饿的毛毛虫，所以咧，快啲食下早餐，食下包。李克勤嘅歌曲《饥饿的毛毛虫》。 天气方面啦，今日大致天晴，咁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嘅。咁啊，29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咁啊，而家系相对湿度82%。朝头早嘅时间，我哋亦都有职场 KOL 系列。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继续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阿梁志浩 Sunny Sir 啦。早晨 ，Sunny Sir。 喂，早晨，咁多位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经常咧就会同我哋讲好多一关于就系行山方面嘅技巧啊。咁啊，耐唔耐咧都要问一问咧，就系有关于路线方面嘅知识啦。啊，呢啲我哋都要待定袋。嗱，譬如喺香港其中最出名嘅咧，有香港四径。 系。 咁我哋四径咧，我哋啲凡夫俗子，梗系逐条逐条玩。而嗰一条咧。逐段逐段玩 哦，咁其实啱嘅，即系唔使一嘢就谷爆自己嘅。 系啊，你一次过玩一条咧，其实已经好辛苦噶啦。咁当然而家都就出咗名有啲铁人啦，即系一次过玩四条嘅。 哦，咁嗰啲系 嗰啲就真系人生 手中嘅高手， 高手中嘅高手，系嗰啲讲紧世界有排名噶吓， 系 世界排名嘅高手。好啦，咁但系四径咧的而且确就有分边几条咧，就系、是、物理号径啦， 系物理号径冇错， 港岛径啦， 港岛径系， 凤凰径啦， 系， 同埋呢个威信径， 好嘢、啊，真系有做功课、啊， 系啊，有做功课啊， 好犀利。 咁几条咧，其实成个香港版图都覆盖晒， 系啊系啊系，由东至西，南到北， 系啦系啦。咁每一条系咪都有少少特性可以讲下咧？ 有。咁譬如即系大家听众可能你初哥或者你想带啲初哥朋友去行咧，咁就梗系强烈推荐呢个港岛径啦。 哦，港岛径 系啦，因为港岛径 即系山顶出发，我记得好似系嘛。 系山顶出发，咁其实唔一定要跟住条径行晒一二三四咁嘅。吓，咁你可以睇翻上网站打港岛径，叫 Hong Kong Trail， 咁就有晒所有嘅路段，边段搭车边度上，而家好方便噶啦。咁你去拣你中意睇嘅嘢，因为港岛径咧就比较多呢个叫历史嘅特色嘢，因为香港岛系即系最早期有历史有人居住啊，有啲管理嘅事啊。 哇！开头行山顶嗰段都系睇楼团嚟嘅。 哦，咁嗰啲就鼓励下自己，系啦，俾心机啲乜嘢咧，就做翻自己嘅平民百姓，嗰啲唔关我哋事。我唔系好睇钱嘅，虽然我好需要，但系又。因为人哋有人哋富贵啊，我哋有我哋自己嘅快乐啊。 咁啱嘅，啱嘅，呢个态度好啱。喂，港岛径仲有啲特别嘢嘅，就系有啲叫马路 喎，比较多嘅。 吓， 诶，即系港岛径有段真系叫马路。 系啦，我就系想讲， 我知你讲边度啦。 真系叫马路啊，就唔系话我哋见到嗰啲有车行嗰啲石屎路就哇，佢嗰啲都有。但系嗰个马路咧，就专系由以前开始啦，就有啲洋人啊。他哋就真的會在個山上面騎馬嘅， 係嗰、那個叫金督 金督 夫人馬徑， 係啦， 有兩條嘅，要金督馳馬徑同埋金督夫人馳馬徑， 係哦， 即係個港督嘅時候，佢就條路俾佢騎馬嘅，咁就喺香港仔嗰邊，咁大家就除咗睇呢啲之外咧，佢仲有好多，譬如有個警察歷史博物館啦，喺山頂附近啦。其实本身山顶广场起步嗰条路咧，都有过百年历史。 系啊，咁红砖屋啦，如果冇记错， 红砖屋就系喺 直头山顶嗰度啦。 山顶唔系呢个系响鲗鱼涌嗰边。 哦，系啊， 系啦、 啊。哦，我知道你讲边个啦，咁样有 嗰边又有灶头啦，即系二次大战嘅时候啲军事灶头啦。所以你话净系睇历史都有排睇。 系啊，咩龙虎山嗰度有一啲好似博物馆啊咁样。 系，佢仲有啲旧嘅战壕啦，旧嘅一啲碉堡啦，有啲军事嘅要塞啦。炮台啦，基本上就好多嘢睇啊！ 系咁啊，港岛径其实算唔算系难行嘅一条径？如果初哥嘅话，系咪真系 O K 啊？ 部分步段系会步晒啲嘅， 系 上落会多啲嘅。咁啊，大家要可以储啦。 嗯， 记住就我每次都系睇翻嗰个路段嘅等高线多唔多， 哦， 上落幅度大唔大？如果上落幅度大咧，咁就留翻下次。因为我都知道有啲老友记咧，唔系好上得到山嘅， 吓 落佢就冇问题。但系上咧就战争系难搞啲，因为港岛径咧就喺四周围上去咧，佢都系要上山顶嘅，即系佢一起步冇几耐就要包上去，咁当然你话我行山顶段路咧，咁就可以搭车上去， 舒服啲啦， 舒服啲，咁其他嗰啲就譬如大潭水塘啦，咁你就比较简单，香港仔水塘啦，嗰啲都可以有车去到嘅， 薄扶林水塘啦， 系薄扶林水塘啦，都一家大细都 OK 嘅，咁你咪喺个水塘里边行个圈咯， 或者是感受一下，因為平路多一些、 嗯、 都是暗斜而已，就不是靠多樓梯級、 嗯嗯， 咁你話當然啦，你話其他地方路段梗係禁到爆啦， 係啦， 即係嗰啲龍脊啊。 喂，我知道咧，譬如港島徑咁一路行嘅時候啦，咁仲有一啲譬如以前古舊嘅電燈柱啊，又或者係有啲叫界石啊。界石就即咩咧？佢依一個石頭，其實你網上面會見到特真係話咗俾你聽喺邊度嘅。因為你如果你唔喺上網先睇咗嗰個界石嘅正確位置嘅話，你呢度行咧，其實個界石有啲隱者咁樣嘅，佢隱咗形嘅。即系你唔会话突然啊个界石洞喺度，有啲系真系你水过鸭背，你突然间以为睇过就熟啦，但系你原来一去到嘅时候，你真系忘记咗，原来要揾个界石啦，因为你个人攰啦，同埋个界石又好似匿埋咗咁样， 细细粒嘅， 细细粒嘅， 系啦，咁上面刻嗰啲字咁样嘅，如果你唔系有做个资料搜集咧，就真系难搞啲。不过而家香港有好多啲有心人咧，都会喺网上面佢自己将揾到啲界石咧就放上网，咁你可以睇下啦。咁当然有啲系。好難去揾得到嘅，好入嘅，咁你咪唔好去嗰啲咯。咁界石嚟做咩嘅咧？就係可能以前分區域啊、分地段啊，用嚟做個叫嘅界線啊。即係好似我哋界限街咁啦，其實界限街中間都有幾嚿呢咁嘅石。 係 話俾你聽，喂，呢條界限街以前就係中英兩邊嗰啲分鄉啊啲、地方啊，咁都有嘅。係 咁啊，以前就有好多界石都係放喺山上邊嘅。 係 咁啊，方便啦。咁入邊可能有啲係中文，咁亦都唔少係英文嚟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系啊，都系英文多嘅， 英文簡字多， 系啦。咁反而中文嗰啲有陣時其實清朝可能文初嘅時候又流落嚟嘅，亦都唔出奇。 我就揾下先。嗱，呢個我又唔敢即刻咁樣一嘢撳曬落去。係啊，咁樣我唔會住嘅。我哋呢度好穩陣嘅。 好嘢。嗱，咁啊，港島徑咧都有咁多優質嘅歷史去到睇啦。 係冇錯。 咁除咗港島徑之外咧，咁另外一個啦，都係黐住港島嘅，就係呢個惠逆順徑。 哦，惠逆順徑是一條比較令人沮喪的路徑，因為我覺得四條徑裏面呢，惠逆順徑是比較即係淹悶啲。 嚇，點解啊？咁佢中間有個位置可以搭車喎。 就是搭車的，簡直係你叫我走啦，即係，因為佢由去即係一去到鰂魚涌坐架車，咁過對面 觀塘， 油塘再起步啦。咁期間你知誘惑何其多？即係陣間有啲快餐店啊，有冷氣飄過嚟啊，跟住咦，好方便搭車走啊，咁樣嚇。不過都有行行山嘅朋友就係唔介意㗎。咁咪惠順徑一路咁直上南北去北嘅，中間會有少少重疊咗呢個物理號徑嘅第六段嘅。 哦，即係近馬騮山嗰段啊。 係冇錯。咁嗰度路段就其實冇所謂嘅，我覺得你可以試咯。 嗯。 咁就行四大路徑咧，有個好處咧，就係佢每條徑上面都要500米有條標記處啊嘛。係。咁你可以睇翻佢。嚇。咁你好似尋寶咁啊。啊，我遇到一條啦。跟住500米之後咧，就會另一條啦。 如果揾唔到第二條嘅話咧， 行錯路啦， 即係代表行錯路啦。 即係行錯路。咁你咪翻翻轉頭，或者睇翻啲 apps 啊，睇翻啲地圖啊。咁下一個 point 喺邊邊啊？咁呢個其實好玩嘅。 嗯。 即係。可以一路傾偈，一路miss 咗嗰個標記處啊，咁大家分享翻，頭先我影到啊，你冇影到啊，咁都係個遊戲嚟嘅，都幾好玩嘅。 係， 咁啊標記處上面有啲英文字母就方便我哋去分嘅。 係， 譬如 M 就咪你好勁啊，W 就惠順勁啊，H 就港島勁啦，L 就係鳳凰勁啦。 係， 因為我啲朋友就以為係唔係 P 咩？鳳凰 喎，Phoenix 你以為 唔係啊，係 Dental Trail 咁就係嗰個 L 字。咁你每次行嘅時候，約標記處啦，咁你可以望下。咁誒，惠逆順徑就我個人就真麻麻地。 哦，不過我覺得咧，譬如惠逆順徑佢亦都有佢自己嘅山系比賽啦。咁如果你話 for 啲選手或者 for 啱啱開始行山嘅朋友嚟講，行翻呢一啲四大路徑咧，有個好大嘅好處就係你可以更加清楚自己嗰個嘅實力同嗰個距離，到底中間嗰個位置係去到邊？即係例如你一路數，譬如我行咗14條標記處嘅話，咁即係你行咗7公里啦。咁7公里，你嗰個身體個狀況係點樣嘅？咁你就會比較上容易掌握。咁當然你話喂，我打手錶咁樣。打手錶都是可以，即係另外一個幾好去到掌握你自己體能嘅方法嚟嘅。咁但係 就唔係個個買手錶嘛？ 係啦，咁你唔係個個有噶嘛？咁你就可以行翻，因為你喺個山上邊咧，你熟悉呢個山徑咧係好重要嘅。有陣時候有啲路段咧，佢好似樣嘅，去到某一啲位佢不斷行嘅時候，佢都好似樣嘅。咁但係唯獨是就係靠呢個標記處。佢樣樣嘢都可以唔變，即係山嘅風景有陣時去到啲特別嘅，譬如水塘咁，你都係左轉右轉，佢一樣樣㗎。 係啊，冇錯。 唯獨是係靠嗰個標記處咧個數字改變， 就告诉你去到哪里 了。是的。如果你发觉数字不改变呢，又有一个兜圈的话呢，那你又是走错路了。 那很少的。 很少的。 这些听众醒目的嘛。 是啊是啊。那啊四大路径啦，那啊其实香港有港岛径、惠顺径，那啊其实惠顺径做好多嘢可以分享的，或者四大径都可以分享的。我们下个星期再讲下来、嗯。 可以。 好，唔该晒 Sandy Sir，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不知会不会落雨呢？ 我怎知道啊？ 阵间会不会塞车噶？ 你问他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啦，七点零七分。咁大家留意住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啊吓。咁今日咧都系成日都听噶啦，极端酷热啊，极端酷热呢啲啊会多咗听噶啦。咁所以留意住补水。咁热嘅时间就去啲阴凉嘅地方嗰度避一避。二十九度嘅气温，咁开始。晨光第一线啊，七点零八分嘅时间，直播室有小白喺度啦，亦都咧有阿船仔喺度。早晨， 早晨啊，小白。 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咁今日朝头早有阿姑喺度。早晨阿姑， 早晨小白，早晨船仔。 系早晨，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先交俾你啦。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多车，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就喺果栏。封路情况，深水埗嘅基隆街由于爆水管，现时介乎界限街至白洋街之间嘅全线系临时封闭。另外在柯士甸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翻西九龙方向近住尖沙咀警署的慢线都是需要封闭。另外就是在荃湾的美环街，由于爆水管，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以及是西流角路来回方向近住美环街的部分行车线都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的九巴路线42号 M 和243 M 需要改道行驶。仲有在油麻地的海宏道，由于路陷，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亦都是要封闭。另外再提翻大家，受到突发事件影响，文锦道口岸北行去罗湖方向是仍然需要暂时封闭，直至另行通知。文锦道过境巴士服务是会改经香园围口岸出境，服务班次是已经调整至大约45分钟一班。其他经由文锦道前往内地的跨境车辆，请改经其他陆路过境口岸出境。就是这么多啦。 嗯，那大家留意住啦。那哇，油麻地路陷啊！ 好耐噶啦， 哦系咩？ 都几个礼 哦，几个礼拜添啊， 起码都个零礼拜。 咁啊要快啲整啦，都冧咗咁耐啦。 个窿就喺度， 系 补都要补。 系啦，咁可能入边又牵涉到嗰啲喉管嗰样嘢啦，系啦，咁啊唔紧要，交俾佢哋，咁啊尽快处理好佢就得啦吓。 近排即系天气热咧，即系爆水管都系比较多。 系啊，可能都系同天气或者嗰样嘢因素有关啊。 热到爆啊！ 热到爆，系嘅，极端酷热啊嘛。 极端酷 热，极端酷 热。佢哋冇咁极端咯啲喉。 吓， 所以就 系，所以适应唔到咁极端吓，冇办法。咁下个星期啲天气又会变一变啦，咁又会提到譬如狂风骤雨啊，打风唔知会唔会嘅，咁但系都要警惕下，留意住啦吓。 带翻把遮出街， 系啦， 稳阵。 听住二台咁啊，唔使惊。 一二台都已经 系啦。交通方面有咩提我哋咧？ 提就冇提嘅，不过咧就讲下汽车渡轮。 嗯， 因为咧汽车渡轮咧，其实首条嘅汽车渡轮航线咧，系1933年3月6日投入服务，嗯、即系而家应该系90周年。 吓、 首条嘅汽车渡轮 而家仲有噶？ 而家都有，不過就唔係俾大家公眾搭嘅。 哦， 仲有汽車到嚟。 我記得我細個，嗱，我希望我冇記錯啊，因為真係好模糊嗰陣時，真係好細個。是不是在我唔记得是不是在北角嗰度？ 北角有 啊，有，哎呀，好彩冇记错，因为我有见过咧，我屋企嘅朋友嗰啲唔系亲戚嚟，朋友嗰啲就搭车，咁啊佢哋自己揸车，跟住就话、哎、我哋唔过海咧，我哋就揸架车就上去架船嗰度、我依稀记得有啲咁样嘅画面嘅。 系 啦，跟住到我大嘅时候，咁当然我又我自己冇试过啦。 哇，好，但系好特别喎呢个经历。 系啊， 而家唔会试到噶嘛。 外国游 系啊，外国， 外 国 比 较 常多。 系啦，但系香港已经应该系我哋 香港就应该公众就应该冇得搭。 系啊，其实个感觉系几开心噶。 系啊， 我有试过咧喺外国旅游嘅时候咧，咁啊亦都试过揸车就上佢哋嗰啲船嗰度，咁佢哋有啲水手，嗰啲水手就話啊，騰前啲，前啲，前啲，呢度入多架，入多架咁樣嘅，跟住你就騰到逼逼逼逼逼咁，盡量咧就利用曬個甲板嘅空間咁。咁上到上去嘅時候，你就發覺咁當然要拉曬 handbrake 啦。咁係幾開心喎！即係你又唔使拎好多嘢，上一上下船嗰度，然後你揸車上，即係我哋就咁，譬如天星小輪，我哋行上去嗰日由呢個陸地上去個船，你都有啲搖下搖下啊嘛。咁你揸住架車一上去，搖下搖下。啊、原來幾快樂嘅喎！ 跟住拉 handbrake 又可以落車唞下，吹下海風。 但你踩住個地下又喺度搖下搖下，但係拉 handbrake 咁。 嗰樣嘢好唔真實， 好唔真實， 好唔真實。 但係又係一個真實嚟嘅， 又幾可愛嘅。 係啦，所以都幾開心。咁呢、這個汽車渡輪點咧？ 汽車渡輪當時咧，其實係第一條渡輪航線咧，係往返中環至佐敦道碼頭，其實拆咗嘅啦，就係而家柯士甸站嗰個位 置。哦。 咁係當時過海嘅唯一選擇啦，因為嗰時就未有洪水啊嗰啲。咁咧、其實嗰時有三種服務嘅，一種咧就淨係載架車，另外一種咧就常見啲就車同人。咁另外第三種咧就係運載危險品車輛嘅，咁而家其實仲有嘅運載危險品車輛，所以就唔係我哋普通人搭咯汽車渡輪。 咁啊特登等佢哋嘅，你既然運啲危險品啦，我另外就載你啦，你唔好去行嗰啲咁危險嘅路啦。 因為危險品咧嘅裝危險品嘅車輛咧，其實係唔可以行隧道嘅，係裝如果第一、第二同第三類嘅危險品咧，都係唔准行隧道嘅。就係、第一類咧就係爆炸品啦，第二類就係一啲易燃或者係一啲气体性嘅，譬如压缩气体咁样都系唔可以嘅、 哦。 第三类咧就系易燃液体啦，同埋咧包括系柴油、燃油等等嘅、所以你见运油车其实都系唔可以行隧道嘅。 哦，咁啊都几得意喎！我又冇谂到，唔该，即系隧道入边唔系好觉眼啊。咁啱嘅，如果佢哋隧道发生咗问题， 就如果有啲咩事都几危险， 系啊， 抢火 咁啊麻烦啊。咁如果你话佢哋有架船运佢哋嘅，啊呢、這个都相当有趣啊吓。 系啊，由始至终咧都系得一间渡轮公司咧系有做汽车渡轮嘅，咁咧就算咧洪水通咗车咧，其实佢都仍然有提供服务嘅。咁、去到最后尾咧，1998年1月27日咧，先至系即系载人同载车嗰款咧就系停办咗。咁仍然咧就保留咗五艘汽车渡轮咧，有三格咧系已经改装成为一个海上食府，系食自助餐嘅。 哦，咦，好似睇过相关报道喎，呢、這个 系就喺北角码头上船嗰格。 哦， 另外咧就有两艘咧就系保留去运载危险品车辆嘅，咁路线就系来往北角至观塘啦，同埋北角至梅窝嘅。 系， 咁但系点解今日要咁特别提咧？其实咧系因为7月16日，即系嚟紧星期日咧， 系。 都呢間船公司都會搞翻一次咧汽車渡輪遊嘅，咁慶祝翻嗰、那個航線嘅90周年啦，同埋佢間公司都100周年嘅今年，咁咧就會係嗰日朝頭早咧8:15咧至10:00，咁、那個路線就會由觀塘汽車渡輪碼頭出發啦，去啟德，再經過紅磡嗰條海濱長廊，經尖沙咀、灣仔，最後尾尾站咧就會翻翻去北角嘅汽車渡輪碼頭，即係近住海關總部嗰邊。 咁、如果我去嘅話，中间落船得唔得噶？ 应该唔得，佢系惊嘅啫，佢应该你架车应该，你架车应该俾人顶住咗，出唔到 去，夹咗你飘下飘下， 系嘅，有飘下飘下， 系啦，咁 飘到去北角， 兜个圈咯，系啦，咁啊有趣嘅，即系揸住自己架车喺维港嗰度咁样， 系要预先登记嘅，咁另外咧收费咧就系电单车75元，而私家车咧就系150元嘅，咁额满即止啦。不过如果就算今次额满咗咧都唔紧要嘅，可以留意翻下次，因为见枕住咧呢一年都会搞嘅，譬如话上个星期其实都有搞过， 系啊系啊系啊， 今个星期又有搞，咁大家留意翻嗰间船公司嘅 Facebook page 咧。 咁佢哋都會係講哦，嚟緊就會再搞多次汽車渡輪咁樣。 咁啊，多啲唔同嘅嘗試啦，咁啊將啲體驗咧，可能我哋就係外國或者以前先至有嘅體驗。我諗而家譬如船仔啲新一代呢啲咧，佢冇試過嘅啊，如果有機會俾佢試下，可能都係一啲幾得意嘅唔錯嘅經歷啊嚇。 可能都會係成為分流車輛嘅一個好選擇。 嗯，但係得嗰幾架，唔係好分流到嘅咧，應該。 咁好過塞車啊！塞車只腳好攰噶嘛。 係係嘅，除非有啲司機佢覺得，我又有時間嘅，我又唔想塞嘅，咁係多個選擇咁樣咯。係 啊。 睇下嚟緊有啲咩措施嚇配合得到啦。唔該曬，唔該曬阿姑。咁啊，天氣方面咧，要問一問啊，船仔出邊咧，係咪真係極端酷熱啊，船仔？ 都真係幾極端喎、 啊。係嘛？即係融咗啦，你已經。 是啊，好熱啊，太阳好猛。嗱，我呢个位已经好啲㗎啦，因为有我广播大厦姐姐呢已经系有音嘅。咁、但係我见到出面呢，如果系即係由广播大厦行去九龙塘火车站嗰段路呢，应该真系好晒好熱。 嗯，是啊。 是啊。咁所以真系要小心中暑啦，尤其是呢期呢，大家可能仲有人系戴緊口罩出街㗎嘛。 是啊，是啊。 是啦，咁系特别焗啦，同埋呢系反而因为咁样呢，大家唔系好留意到自己系咪脱水㗎喎。 哦，一系喎，有机会喎，因为焗住嘅时候呢都冇諗到要补充水分，有时人会咁样忘记咗㗎。 是啊，同埋你戴緊口罩就會諗，要除低個口罩飲水好似有啲麻煩喎、咁但係呢其實係有一個好快速嘅方法係可以睇到究竟你係咪脱水嘅。 係。 係啦，咁其實呢有日本網民呢就喺呢一個厚生勞動省嘅官方網站就見到，原來用兩招好簡單嘅方法就睇到㗎啦。首先第一個呢就係、是、你按住你嘅手指甲，即係大概係你指手指公啦，最明顯啦。咁、你就撳住佢，咁壓一陣啦。咁之後放手。 有冇話五秒咁樣啊？ 冇嘅，即係你壓一陣得㗎啦。冇話嘅，即係我諗一兩秒都 OK 嘅。咁、如果你鬆開手指嘅時候咧、如果你見到即係你壓實咗，咪變咗白色嘅個手指甲。 係啊。 係啦，如果佢變翻粉紅色個時間咧，係超過三秒咧，咁你就有可能係脱水啦。 哦，哎呀，我兩秒喎、啊。即系冇事系嘛？我两秒喎。 系啊，冇应该冇事啩？你又唔似脱水啊，小白。 我系啊，我荷包脱水啫。 荷包脱水啊，差唔多。 系啦，咁啊，即系呢个方法就其中一个就可以叫睇下自己有冇脱水嘅情况啦。 系啦，咁另外第二个方法就系睇一睇你平时小便嘅颜色啦。咁呢个我谂大家都平时有，如果系有睇，即系去完厕所都会望一望咁样啦。如果你系最浅色嗰啲，咁就代表系你身体良好啦。咁浅色即系可能接近水的颜色，但如果你是去到很深色的、譬如真的很久没喝水呢，有一点啡色的话，就建议、是要即刻喝回250毫升的水的。如果你户外流汗就更加要喝500毫升了、但如果有血甚至是深啡色呢，這个时候就一定要喝差不多1000毫升的水。最重要是什么呢？是要去看医生啊。 是啊，这个看医生重要啊。不过如果有时候你吃完火龙果的话，红色那隻呢，那或者是那些什么红葱头啊，不是红葱头，那些红色那隻果，我忘记了个名字。那些果呢就有机会有染色的。那即是去完厕所会怕的啊。 系咁，呢个就另外一样嘢啦。咁但系如果即系大家平时喺室外地方，系真系有可能中暑咧，咁真系要补充多啲水分，尤其是今日系极端天气啊。咁就同大家讲埋呢一个天气预测。今日咧大致多云，但系初时局部地区咧就系有骤雨同埋雷暴嘅，日间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系大约35度，升格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明日依然咧都系极端酷热嘅。星期日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埋星期二有狂风骤雨，风势颇大，海有涌浪。 咁另外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噶。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1至2低水平嚟嘅。咁时间都已经嚟到早上嘅7:20啦。咁由今日朝头早咧，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早晨，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啊，电话旁边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阿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咁啊，最近咧都得到啲迷思，咁啊，原来咧喺好多嘅客家村上面咧，即系呢排你讲客家村，客家村入边咧都有好多咧，佢哋自己风格嘅仪式噶，即系旁人睇上嚟咧就觉得啊，咁你都系 可能要请啲神啊佛啊就去第二个地方，原来佢哋都有佢哋自己一套嘅套路同埋术语噶、哦。 系嗱，你咁讲咧，我就谂起一样嘢啦，就系、是、譬如话佢哋个客家香港客家村咧，就有好多佢哋嗰啲祠堂啊， 嗯， 啲祠堂咁啊。咁啊，每当佢啲祠堂咧，譬如到一段日子啊够啦，咁啊要重修咧。咁佢哋都要做一套嘅嗰啲儀式咧，係重修嘅。最重要係咩咧？就係、是、請嗰、那個佢屋企嗰個祠堂入邊個神主牌啊，就暫時離開。咁去一個臨時嘅，我哋叫做香火廠嘅地方。 香火廠啊？ 係香火廠，即係臨時安置嗰個神位同埋個香爐嘅。 係。 咁等到嗰個祠堂啊重修完啦，或者係重建完啦，乾乾淨淨啊，執好曬啦。即係重新就要請翻嗰個神主牌同埋啲香爐咧放入去， 係 咁我哋叫做歸火或者係進火啦。 哦，咁嗰、那個 即係啲屋咧，有時啲咩入火大吉咪咁滯，咪咁嘅意思咯。 哦， 咁、那個過程裏面嚟講咧，就又係頭先講啦，即係客家村咧咁啊，各處鄉村個處理各做法啦。 嗯， 咁啊有啲咧就要揾即係我哋叫做揾一啲叫做我师傅啊， 嗯， 我啲师傅， 咁系咪要揾翻客家师傅使唔使噶？ 吓， 使唔使一定揾翻客家师傅噶？ 嗱，理论上咧，以前咧嗰、那个族群咧，就嗰、那个族群分得好清楚，客家有客家，围头围头咁样咧，咁啊，佢一定系揾翻客家师傅嘅，因为佢讲嘅话唔同啊嘛，即系品神嗰时候讲啲话唔同啊，咁客家。嘅師傅梗用客家話啦，圍頭村嘅咁啊，梗用圍頭話啦。但係今時今日咧，呢啲話都識微啊，大家都講差唔多講翻曬廣府話。咁啊，實際上就冇話咁嚴格分噶啦。嗰、 哦、 啲人咧都係諗住都係走咗，譬如話朋友介紹，喂呢、這個師傅好啊咁樣，都唔理佢客家定圍頭。總之係介紹啦，好啦，咁咪請佢咯。 哦，咁如果你话要请嗰啲譬如牌啊牌碑去到其他地方嘅时候，咁嗰个所谓嘅其他地方系有冇特别嘅规格，定系要最起码 一个箱又得，一个盒又得，一间临时屋仔又得，一个亭又得，乜点都得嘅。 哦，如果进驻喺其他庙宇先咁，又可唔可以噶？ 放咗庙少见喎、 啊。吓、 啊，咩庙宇有庙宇嘅神灵咧？咁祖先嘅神位冇理由摆入人哋庙宇嘅神灵、 哦。哦，即系咁样分翻开嘅。 系啊，系啊，冇噶，冇呢样。通常都系摆一间，摆一个临时搭嘅一个棚啦、 啊， 一间临时搭屋啦，屋仔啦咁样嘅啫。 咁如果你话譬如进火啊、归火啊，咁呢啲咧，即系又有啲特别嘅人去到要处理啦。嗱、香港有边一啲嘅地方，其实都比较上容易见得到呢一类型嘅村噶，有呢啲仪式噶。 呢啲仪式咧，唔系话你想见就一见嘅。 吓、 啊，呢啲要先要等佢卜佢哋噶。 吓、啊， 即系点解咧？你话祠堂重修，你话重修就重修噶，中间要经过几多嘅。嘅步驟啊，譬如話第一錢嘅問題啦、你個祖堂有冇錢啊？係咪先？第二，喂，唔係得你一個子孫咁，有好多子孫噶嘛？咁、子孫同唔同意先？係咪咁？你要攞曬共識噶嘛？第三、擲日啦，喂，你擲日咁今年適唔適宜動工啊？明年適唔適宜動工啊？咁樣噶嘛？咁好多好多中間有好多考慮嘅。就咁樣，所以如果你話想去睇咧，唔係容易，唔係話你想去睇有得睇嘅。 係哦，咁定期嘅收輯其實佢哋都唔會有㗎，係嘛呢個？ 定期嘅收輯咧都少啲嘅。所謂定期咧，我一般嚟講咧，即係小收小補都有，但係問題咧，一話要執過佢啊，重新批檔過啊，整咧咁呢啲都係大收噶啦，通常都係大收，起碼都有二三十年先一次噶。 哇！二三十年先一次， 係啊， 唔怪之得啦。咁啊，嗱，香港都有好多嘅客家村噶，咁佢哋嘅譬如叫安放呢一类型嘅位置啦， 系咪祠堂啊？ 系啦，祠堂系啊，系咪都有特定嘅建筑风格噶？ 香祠堂咪都系一个风格嘅啫、 啊， 只系在乎呢个大细啦、 啊， 大细啦，有啲嘅啫，我哋叫做两进啦，一家两进啦， 一家两进啦， 有啲啊三间就两进啦，咁样啦，咁客家村通常都系咁，而客家村嘅祠堂一般嚟讲都系细嘅。一地方啲村細啊嘛，同埋咧佢啲屋咧通常都起喺山上邊啊，山上邊邊有平地啫。 哦，咁啊係，咁啊係。 所以咧，佢祠堂想，就算你有錢都起唔到大噶。 哦，因為客啊嘛，佢哋即係以前。 即係好似嚟作客咁樣，咁所以住嘅地方又唔會 本身唔係本地人嚟噶嘛，咁佢哋係較為遲，譬如喺大約係雍正啊、乾隆年間先至喺廣東嘅香港嘅東或者東北部嘅嗰啲客家村搬落嚟香港住。咁嗰陣時香港嘅一啲即係越大嘅平原啊，即係附近有大河有大水嘅平原都有圍村啦，我哋叫圍頭人住曬㗎啦嘛。咁佢落到嚟點爭到地方啫？咁唯有咪喺個香港山上面發展啦。所以香港啲山上面全部都客家村嚟嘅。 是啊是啊是啊，即是譬如我记得我以前住嗰个赤泥坪村，即是中文大学隔篱嗰个， 系 啦，嗰个又系客家村啦，姓邱咁样噶嘛，佢哋 系啦，好多山上边，基本上所有山上边嘅村都系客家村嚟嘅。 哦，系啊，呢个都其实都好多风格嘅，有阵时见到佢哋啲一有少少仪式咧，一样系劏晒鸡啊咁样，咁其实都系几好睇。但我哋啲叫我系外人啦，我就唔系好识睇每一次嗰个佢到底系做紧啲乜嘢嘅。因为我哋外人睇咧就佢一定系有好多食物准备咗，一定系可能会有啲舞龙舞狮，又有呢啲有阵时有，有阵时冇咁样，但系食物就一定有。我哋嘅 concept 就系咁样啦。 哦，咁啊，客家村做你头先所讲嗰啲仪式咧，有好多原因嘅，过时过节啦，或者头先我讲嗰啲祠堂重修啊，喜庆日子啦，或者祖坟嘅重修啊，咁又都系喜庆日子啦，或者做一啲等符啊，诸如此类咁嘅仪式都有噶。咁呢啲都要拜神，都要劏鸡啊，都要劏鸡啊，以前系劏猪啦，或者年头年尾拜呢一个土地啊，拜蛇坛啊，咁样都要噶。 系咯，其实都好多。咁就譬如我哋讲翻今日嗰个主题，譬如进火嗰啲咧，系咪即系都系又请位师傅过嚟，咁然后就准备定啲食物，咁一定嘅仪式，咁就完成。咁嗰个仪式仲有啲咩特别嘅风格，会唔会有？ 客家人咧，佢独特咧就咧，佢哋如果请南婆先生啦，即系所谓客家南婆啦，咁佢哋嗰个仪式咧就系会会用一条红布啊， 红布 搭条桥， 搭条桥 系啦，即系好条桥咁样。就喺個神位前面嗰張台搭上去嗰個神位嗰、那個神龛啊，上邊。 咁我咁樣諗就即係好似鋪紅地氈咁樣。 係啦，咁跟住咧就係將喺擺喺嗰啲臨時香火廠入邊嗰啲神主牌，通常都一個啫，一黑家通常都一個神主牌嘅啫。咁樣就由一個佢個族長又好啦，長老又好啦。經過林伯先生嘅幫忙咧，就扶嗰個咁嘅神主牌，經過嗰條紅色嘅布橋，上翻登翻上佢嗰個神龛裏邊，即係好似經過嚟尖樣上去咁樣咯。即係有個咁嘅儀式嘅。就相同嚟講咧，圍頭村嗰個祠堂嗰啲就冇啲嘢嘅。 哦，哇！呢個未見過喎，有紅布，即係等於我哋紅地氈咁樣。 梗係啦，我都話呢啲祠堂嘅機會幾十年一次，邊有你唔係村嘅人，你外人你邊有？除非你住住嗰條村，你有心去僕佢啦。外邊人其實唔容易睇到嘅。 所以最好嘅方法咧，想知嘅話咧，就搬入去條村入邊。 係啊，係啊，係啊。 嚇、啊，咁啊，由幾十年先就紅布啦，呢啲都相當之有趣啊。咁啊，再加埋啲大鑼大鼓啦，會唔會啊？ 嗱就冇嘅，冇嘅，唔會有鑼鼓嘅。嚇、啊！佢又唔興有锣鼓嘅，通常都系一个先生做嘢嘅啫。 哦， 咁最主要咧就系请翻，而且有时做咧系半夜三更做，如果就个时辰咧啱，要半夜三更做嘅。我试过喺凌晨三点钟。 哇，咁夜？ 系啊，咁都话佢要择时间，要择时间择日子噶嘛。咁佢嗰个长老，即系俾佢择时间嗰长老嘅生辰八字，夹啱个时间要半夜三更，半夜三更。 哇！我以為半夜三更即係，如果你係仙人嘅，仙人都要瞓覺噶嘛。 哦，仙人唔使瞓覺嘅。 係咩？哦，好好，咁我而家先知道。好啦，咁仲有好多得意嘅有趣風俗噶，咁下個星期又再同我哋講下啦。唔該曬，佳哥。 唔該。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约谈英国外交部官员，就英方在涉港问题的错误言行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强调香港警方通缉反中乱港分子完全是依法办案。 郑泽光话：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冇主权、冇治权、冇监督权，英方冇资格、冇权利对特区警方执法行动说三道四，敦促英方认清形势，停止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特区政府亦都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和谴责有英国官员和政客无理抹黑香港国安法，试图妖魔化警方国安处依法采取行动。有英国外交部官员早前批评香港警方突击搜查罗冠聪在香港的寓所，说英方不会容忍中方的行为，并且会捍卫言论自由。德国政府内阁通过首份中国战略文件，指出不寻求与中国脱欧，希望继续保持与中国的经贸联系，但是在关键领域希望减少依赖性以降低风险。而德国政府将会检视出口管制清单，以确保德国商品不会被中国用于侵犯人权或者重整军备。文件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亦都表示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又警告只有通过和平方式并且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够改变台海现状。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发言人说，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竞争焦虑而强行去风险，只会适得其反，人为加剧风险。美国荷里活演员工会和制作公司的谈判破裂，决定加入编剧工会早前发起的罢工，是荷里活超过63年来首次联合工业行动，预计会影响美国绝大部分电视剧和电影制作。代表16万个电影和电视演员的工会和编剧工会一样，要求制作公司增加基本工资，设定更公平的利润分享机制，并且保证他们的工作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星期日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和二有狂风骤雨，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又阿姑先提翻你，受到突发事件影响，文锦道口岸北行去罗湖方向需要暂时封闭，直至另行通知。文锦道过境巴士服务将会改经香园围口岸出境，服务班次是已经调整至大约45分钟一班，而其他经由文锦道前往内地的跨境车辆，请改经其他陆路过境口岸出境。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暂时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龙尾在收费广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空庄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香港体育学院，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车多龙尾在红桥，仲有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福亨村，仲有沙田路出九龙近住博康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封路情况，柯士甸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尖沙咀警署的慢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经已实施，由2023年8月1日起，所有物管公司同负责监督管理的物管人员，都必须按法例规定持牌，才可以继续提供物管服务。 快啲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 pmsa.org.hk 查阅登记册，睇下你物业聘用嘅物管公司攞咗牌未？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 二台话你知。你去泰国玩的时候有没有吃过伊善香肠啊？ 吃过啊，在很多夜市都买到，酸酸地又辣辣地，好吃又不贵。哦，其实伊善呢是什么意思啊？ 伊善是源自梵语，是指泰国东北部。伊善文化受邻近国家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辽国的老族，例如老族对食物的保存方法，他们会将河鱼烤过之后加埋糯米粉同盐一齐腌制发酵， 发酵期间产生嘅液体就系腌鱼露。 冇错， 呢啲腌鱼露唔单止方便鱼肉喺炎热嘅天气下保存，甚至咧会用嚟做调味料，令到餸菜变得咸香又充满鲜味。 呢种腌鱼露嘅传统一直都系伊善菜嘅特色，甚至在2012年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火山 DD DSE。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城啊，咁多位 DSE 考生同埋屋企人，等我教你一个方法可以放松啲啦。深呼吸。这个方法我都是跟冯允谦学的啫。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放松 DSE。 改革开放大潮中，在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国剧830风吹半夏。 许半夏凭住敢想敢闯的精神和务实的态度，开辟了独立的国际钢铁进口业务。 都走到这一步了，滩涂必须得拿下，对厂也必须得建。 干不干？我只问怎么干。 国剧830风吹半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小白，今朝 spot 到你，哇，夸张，极端酷热咯、 啊，系啊，又极端又酷热啦、 啊， 即系都系一个字，热 热啦。咁啊，总之大家就即系饮足够嘅水分啦，同埋即系可以嘅话留喺叫做室内啦，系咪？ 系啊，咁啊，所以咧即系啲热嘅天气嘅话咧，即系难搞啲啊。咁啊，最紧要大家咧咁啊多啲补水。咁啊，如果出去嘅时候咧，咁啊吓留意住呢一个天气嘅变化啦吓。不过要同大家讲下呢、這个田径。亚锦赛啊，咁啊喺泰国曼谷举行嘅2023年啦，咁啊田径亚锦赛咧，咁啊喺当地时间啦12号进行咗首日嘅比赛嘅，咁啊中国国家田径队咧获得女子4x100米接力冠军， 哇，夸张啊呢、哦這个 呢、這个好嘢啊吓，咁啊所以咧即系要值得鼓舞啊，咁啊喺呢个田径赛上面咧，咁啊当然系亚洲啦，咁啊亚洲要攞亚洲第一嘅话，其实第一都已经唔系话咁容易噶啦， 系啊， 咁啊仲要咧就系、是、有佢而家中国田径。佢好在嘅地方系咩咧？佢会按照住每一个选手佢哋自己嗰、那个。 身體嗰個嘅質素啊、力量啊，甚至乎佢哋嘅步伐啊、佢哋嘅節奏咧，每一個重點嘅選手都去調節佢哋自己嗰個重一個好特別嘅步幅嘅。 加上我哋有博大精深嘅中醫嘅一個料理， 係啦，一個調理。 有機會嗱，有機會啫，可以用呢啲 meditation 或者少少醫療嘅方法咧，啊，可能浸下藥包啊，浸下腳啊，咁樣令到啲血液循環咧，係 啦， 充足啲。 冇錯。咁其實頭先有提及過每一個人可能都有佢哋自己特別嘅步速啊，或者個身體嗰個運動嘅節奏啦、我都好容易就會諗翻起咧，即係以前蘭王啊，劉翔啊， 劉翔 係啦，劉翔咧，其實當其時佢用咗一種即係屬於佢自己嘅步伐咧，去到跑呢一個百一米嘅，即係跨欄嘅時候，咁嗰個步伐咧，其實唔係話白人選手、黑人選手係可以咁容易模仿得到，即係佢個跳躍啊，佢節奏啊。是他自己一套嚟嘅， 系啊系啊。 咁所以而家有好多嘅選手咧，喺國家即係精英培訓底下啦，佢哋都有佢哋自己獨特嘅一個面向咧，其實係好難得，亦都更加證明每一個即係叫做精英嘅運動員咧，係可以獨當一面啦。 係啊， 所以呢個厲害。 係啊，咁啊睇下往後呢個國家隊咧有咩好嘅表現啦。喂，小白你講開咧，即係叫做御駕親征啊，或者咧越嚟越多唔同嘅體育運動項目咧，啊都可以同大家咧先啊跟進一下呢一個喎。咁啊，琴日。就已经有呢个叫夏季奥运会啦，即系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咁啊， 港队派出战将啦， 系啦，咁啊，中国香港代表队咧就有一个团体嘅授旗仪式，咁样就派出几多人呢？香港啊派出143个啊出战呢个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啦，咁啊文体旅局长啦都系阿杨润雄先生咧，咁啊授旗啦，咁希望咧真系有好成绩。嗱，今次咧香港咧将会参加咧射箭啦、体操啦、田径啦、羽毛球啦、剑击啦、游水、乒乓波、跆拳道、网球、排球同埋咧其他嘅武术项目。咁样希望咧，即系有好嘅成绩啦。点解要咁着重睇呢个世界大学生嘅运动会呢？其实香港嘅大学生咧，就系我哋嘅未来啊。 系啊， 咁如果大学生打得好，直接晋身就咩啊？入港队啦， 系啊， 甚或乎有啲大学生本身已经系 港队啊， 系啦， 已经系港队 一线嘅港队成员。咁希望啊，藉住呢个当系 practice 又好啦，或者预赛预操啦，成日喺体坛入边都有呢、這、一个叫做对白，就是、预赛预操，就系、是、喂用呢个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咧嚟小试牛刀先。喂，原来自己有啲踢裂或者有啲嘢咧未能够啊力尽完美嘅话，不如咧喺杭州亚运咧再做好啲咧。咁啊，希望你。令到咧港队咧到时啊喺杭州亚运咧再多啲奖牌咧，咁就最开心啦。 系啦，咁其中咧重中之重啦，喺今次嘅大学生运动会入边咧，咁啊见到咧啊港队嘅乒乓女将啊阿苏慧音咧，其实佢之前嘅时间右手嘅神经咧就受到即系伤患影响，佢休息咗半年噶，即系佢休息咗半年之后咧，今次咧即系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咧就作为佢复出战嚟嘅，咁啊到底得定唔得，或者个伤患会影响啊佢嘅协调啊各样嘢咧，其实今次系一个非常之。几好嘅小试牛刀啊！咁佢会参加譬如女子单打啦、双打同埋团体赛嘅，咁所以喺佢身体上面，希望佢即系完全冇事，仲要好过之前啊！ 啊，我有睇开呢位乒乓波嘅运动员，有 follow 佢 IG 叫 Mini 啊嘛，系嘛？ 系啊， 咁啊 ，Mini 俾心机啦吓，咁啊，即系咁亲切嘅名字，呢啲由细听到大嘅名啊 ，Mini 啊， 加油加油 ，Mickey 啊嗰啲咧，好似识咗好耐好 friend 咁啊 ，Apple 系啊，阿小白同你转个角度讲下 NBA 啊，琴日咧 NBA 咧有两项新嘅政策出台。其中两样咧都系闹得热烘烘，第一个咧就系防止啲人插水，嗱、喺足球嘅世界插水咧，咁就 禁区入边啦， 时有发生啦。其实咧，我见过咧好多足球嘅球员咧，其实插水真系好巧妙嘅技巧嚟嘅。佢会先将个波咧推埋防守者嘅脚嗰度先嘅，咁防守者就想出脚啦，跟住咧佢就好刻意将个波将个皮球咧推前少少，跟住等咧防守者一出脚嘅时候咧，自己踢落去， 系啊， 防守者嗰只脚嗰度， 系啊，所以你话咧，我盘球嘅时候正路啊，嗰度有人，即系我前面有人，咁、我梗系避开佢啦。唔系噶，前面有人我就向住嗰个人跑噶。 系啦，向住佢嗰只脚咧推落去。 系啊， 咁咧务求咧，如果少少喐动，即系防守者少少喐动咧，少少 movement 而系冇踢到皮球，踢到进攻球员咧，已经咧。 构成十二码，而未必系插水咯。嗱、 嗯， 即系最传统插水就系、是，哇，冇掹衫就已经跌啦，未掹已经跌啦，呢啲、就最传统插水 啦。 或者根本 踢油渣啦， 系啦，踢唔到脚，跟住自己碌几个关斗咁样啦。咁但系依家今次有咩咧？其实插水嘅技术咧，都真系一种技术嚟， 系啊， 超技术都系技术 嚟噶。即系以前咧，即系睇足球小将嘅时候咧，大智慧讲过一句即系对白啊。其实我觉得咧都几精警嘅。佢对白佢又话到咧，其实喺球场上边咧，能够有技术令到个球证判罚一啲特别嘅处罚嘅话咧、其实亦都系球场上面嘅乐趣嚟嘅。 系啊，嗱呢个亦都系乐趣，即系大家觉得睇波有趣味啲啦。 系啊， 咁当然即系如果用翻足球小将嘅年代就未有 VAR 啦。咁变咗咧，球证嘅判罚咧，一句又一句啊，佢可能有机会同旁证去商讨啦。但系好多时候咧，一句又一句咧，好刺激嘅球赛。但系 VAR 咧，我觉得系冇咁刺激嘅，即系 so far 依家譬如 系均真咗，但系冇咁刺激嘅， 系啦， 少咗人性嘅感觉， 同埋成日都停咯，即系场球赛成日都停，停嘅时候咧，啲球员又要面部咧又要交气，因为咧如果 VAR 咧判咗唔入嘅话啦，啊又要揞住个头啊，又要做啲相应好失落嘅举措啊，好似发哥做戏咁样， 球员也是演员啊。 系啦，咁但系如果我系 VAR 判入球有效嘅话，跟住大家又哇耶咁样，其实根本入波嗰下应该要耶啦，唔应该 VAR 嘅时候，即系先耶嗰个喜乐感啊，系争啲噶嘛，你明唔明啊？ 系，同埋冇咁一气呵成啦。 同埋过往你都应该有睇过有啲球赛咧，其实个入球咧系非常之靓噶，当斩中出嚟啦，跟住有个球员咧半窝里抽身抽入咗、左上角死角入网，耶啦！你做球迷呢啲世界波嚟啊嘛，点不知咧 VR 就 突然间吹咗 入边咧，原来有个球员咧系处于越位位置咁样， 有疑问，跟住原来嘅手指尾嗰个位咧， 咁你就令到成个世界波呢、這个哇咁靓窝里狂抽左上角入网嘅入球咧。个兴奋度同埋嗰个能力值咧，好似减低咗。 系啊，如果你谂下嗱，当其时你一讲窝里嘅话咧，我谂翻你斯丹喺世界杯决赛嘅时候对巴西咧，其实佢都有窝里去到入波，即系个波系好高几层楼落嚟嘅时候，佢就左脚起定左脚扮佢，即系你用手掉都冇咁准啊。 系啊， 我真系咁讲，你用手掉都冇咁准。如果嗰个时候嗰、那个年代仲有 VR 咧，即系如果突然间刹停咗嘅话，其实嗰个兴奋咧，你已经第一下你入波你想耶噶嘛， 系啊。 如果第二下嘅时候，你要等一等先。 系啊， 佢话俾你一入咗，其实你嗰个兴奋度系争啲打折扣噶。 系 啊，所以即系有足球评论员咧都话，喂，其实呢一类 VR 咧有机会真系窒碍咗球赛。好啦，嗱，头先讲咗好多足球，其实我系想讲 NBA 啊，翻翻嚟我哋个本源嗰度啊。咁啊，新嘅政策出台咧，防插水嘅新例咧，如果被判罚嘅话咧，其实依家咧已经进行紧 NBA 嘅夏季联赛噶啦。咁啊，一个 preseason 啦，或者叫夏季联赛啦，俾啲球员。繼續 keep 住個狀態咁樣啦。如果球證咧係睇到你係蓄意插水嘅話咧，按會方嘅規定咧，會追加咧，大概都罰幾多錢？罰16000港币一次喎。 哦， 即係如果你插水嘅話咧，罰16000港币咧，都幾誇張啊！而呢個插水嘅叫做判罰咧，有機會進一步擴大添啊！即係如果你插水咧，就唔止淨係罰錢啦，有機會咧可能食埋 T 啦，即係一啲技術犯規啦咁樣啊。咁另外咧就正所謂你有張良計咧，就我有過牆梯。今時今日咧。NBA 嘅世界咧有少少公平嘅，就系咧你睇紧带嘅时候咧，咁或者球证判罚完之后咧，呢个教练咧就可以作出 challenge， 可以作出挑战。 系，依好似 tennis 咁样，网球咁样嘅喎， 系啦， 可以 challenge 嘅。 咁咧，依家咧新增嘅教练挑战次数咧，就系、是、有机会增加到第二次挑战啦。第二次挑战啦，即系有两个挑战嘅机会咁样咯。咁但系过往咧，其实如果当我系球证啊，咁小白带领一队球队当芝加哥公牛咁样啦，咁你有个球星啊，明明咧嗰球波冇出界嘅，咁球证又判咗出界，咁你就挑战啦。咁好啦，你挑战成功嘅话咧， 你繼續有個挑戰嘅權利，可以挑戰下一次嘅、 哦。如果挑戰失敗咧，就冇咗啦。 冇啦，咁、哦、就曬咗啦。嗱，你就成場波都冇得挑戰。 其實咧，即係挑戰咧係好好睇，即係、 啊、 你適當咁運用挑戰咧， 係 個刺激性喺邊咧？我記得譬如女排都有、 啊、 有挑戰嘅， 有。 就係、是、有陣時打嗰下咧、啊，其實啲側邊嗰啲旁證已經好清楚睇嗰個波到底出唔出界。 係， 但係有陣時咧。可能主教練都會覺得嗰球波明明咧係喺個界入邊嘅，佢判得出界嘅話咧、 啊， 哇！嗰一下特別係拗緊，譬如丟時分嘅， 係啊， 哇！你真係你睇嗰下，你睇帶你都睇到肉緊啊！ 同埋咧，士氣波嚟嘅，如果個教練咧睇得準嗰個球證咧、 嗯， 即係特別係網球啦， 我哋大家有運動就會知啦， 或者乒乓波啦，個、 啊、 教練睇得準嗰個球證咧。 啊 我估成个主场馆啲人都轰动啦。另外咧，你个球员咧都好有信心啊， 嗯、 即系打咗个强心针啊，就系、 是、即系第一，我跟咗个有料教练， 系啊。 第二个有料教练咧肯帮我出声， 系、啊、 即系佢令到成队波团结咧。有阵时呢啲位咧好紧要啊。 系啊，咁当然即系更加大嘅程度就系、是、即系球证唔够。教练专注咯，就会出现呢个情况啦。喂，讲下啲 X game 俾你听下吓。咁啊，为咗迎接2024嘅巴黎奥运咧，咁啊有呢、這个其中一个牌子咧就举办咗呢个街头滑板赛，咁啊首次登陆咧喺香港站啊吓，咁啊呢个都系一个国际嘅街头滑板赛嚟嘅。咁嗰个能量饮品啦，就系、是、嗰、那个。咁啊配合翻呢个乐聚维港嘉年华咁样，其实都有政府啦参与其中嘅。 喺香港站入边啊， 系因为往后咧，其实应该想挑选一啲嘅滑板好手咧，参加2024嘅巴黎奥运。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当然啦， 应该系咁推啊。 我哋喺海选嗰度够唔够其他嘅板仔抽，唔知道啦。咁、 啊、 但系理论上就每个地方啦、 嗯， 每个国家咧都有呢个奥运入场券噶嘛。 系啊， 咁你可能未好似乒乓波、羽毛球嗰啲，你喺外围赛嗰度你玩得叻，咁、 嗯、 咪有得晋身入去决赛周咯。 咁但系始终都系推广咗一个运动先啊嘛。 冇错，冇错。咁啊，呢次香港嘅赛事咧，参加者咧。必须年满18岁啦，咁比赛嘅时间咧就轮流有嗰啲 ram 啊，嗰啲跳台嗰度跳嚟跳去啦，咁样咁其实呢一个比赛咧就系咯，应该会拣到冠军嘅席位，有机会就代表香港队出战2024嘅巴黎奥运。 哇！嗯 原来今次 嚟啦，杀埋身啊， 几有趣啊！吓呢个突然间，哎，原来喺呢个湾仔嘅海滨嗰度咧就进行呢、這、一个。 啊、 即系叫做选手 赛 咁样，几得意啊！嗬，系咪？ 有机会都去睇下。 系啊，咁啊可以欣赏下唔同嘅体育文化咧，都系礼拜六日咧应该做嘅事嚟嘅。 世界变了再变，再到这个海边，只是隔十年。既乃是永远。有你我也有海风把岸线蔓延 No、只可惜该走的到最尾始终会走缘分终止并没缘由找出秒生的缺口祈求让时日都带在那日告白了之后睁开气流捉紧去飘出宇宙一起去拥抱星宿别谈及终失散的诅咒盼会再次看见你那透彻眼光照亮我目前、都再次碰见我会似那棵树天拥着你入面 No、只可惜开心的再未满中得好选谁真可把现实逆转想找缺口祈求让时日都带在那日 过失很多数百项错漏，这些句子实在荒谬，在已分叉之后，只不过这串记忆是无够，找出秒针的缺口，气球若时日都大，为你直说别离今后。愁悲伤痛苦怕乌有，地球裂开亦携着双手。Till we meet again, no. Till we meet again, till we meet again, no. Till we meet again. Pandora 嘅作品找出秒针的缺口。 晨光第一线，船仔。 而家咧嘅商店咧，要、 嗯、 出奇招啊，先可以揾到客人。嗱，而家即系竞争太大啦。 系啊， 咁样咧，不嬲我见到上网咧，都系话一啲啊，可能 marketing 上面就系、是、做一啲 post 系特别引人入胜嘅、嗯，可能绝活啲嘅。咁、嗯、但系咧，而家嘅店铺喺外国咧，原来喺实际上都会做一啲出奇制胜嘅嘢。這個、呢个咧真系谂唔到。嗱，佢系一间卖衫嘅。 系咪喺门口拍手？门口嗰啲 热烈欢迎咁样都 OK 嘅，呢个都可以招呼一啲客人嘅。 有气势，有气势， 有气势嘅。但系呢一个咧，我觉得好搞笑。佢咧呢一间铺头系卖衫嘅，咁突然间咧就有一堆明星冲咗入嚟。哇！嗰啲明星咧系咩人呢？系 Ed Sheeran 啦、Kim Kardashian 啦、Gordon Ramsay 啦。Prince Harry 同 Meghan 都一齐嚟， 嗱好古怪啊！如果你熟悉外语嘅朋友啊 ，Kim 点会同头先嗰啲人一齐入边间铺头咧？ 哈里王子、啊，各位，哈里王子 ，Ed Sheeran， 嗱，点解佢出现嘅呢、因为全部都系假嘅。 哦，扮演扮演， 佢系间铺咧，其实请咗一堆好似嘅名嘅人啦，扮佢，然后揾保扮有保镖保护住佢哋，一齐冲入去间铺度，系啦，于是咧。所有客人就哇 ，Ed Sheeran 系啊， 哇哈里王子， 呢个真相系有趣。 Oh my gosh！ 系啦，咁全部人都喺度尖叫啦， 系啊，尖叫。 最好笑系咩咧？嗰阵其实系上面嘅总公司去举行呢一个活动嘅，下面嘅员工系唔知嘅，所以个经理系真系以为突然间有咁多人入嚟嘅，突然间有。明星入嚟嘅，所有員工淨係同佢哋打卡咯，掛住，連啲成啲顧客都係啦。咁啲人就話嚇假嘅、啊， 有咁似咩？首先問一樣嘢，啲員工又根本完全分唔出嘛。 哇，真係好似、啊，我想講 Ed Sheeran 嗰個，係咪？ 你有冇叫過假嘅劉德華？ 唔係，首先真嘅 Ed Sheeran 我都冇見過，我都 睇相嘅。 咁睇相，因為咧 劉德華我有見過，做嘢有見過，所以應該分得到嘅呢啲。 唔係最好笑係咩？因為譬如 Ed Sheeran 係唱歌噶嘛。Ed Sheeran 拎住部真系孭住个吉他入嚟咯，咁、所以其实最好笑就系呢样嘢摆明假噶啦。你一个明星会唔会拎住个吉他行街啊？ 拎住行街就唔会嘅，但如果佢哋有啲位佢哋都会自己拎翻自己乐器系真嘅。 系啊，因为佢哋会想走亲民路线噶嘛。即系譬如你都好中意 Taylor Swift 咧，一开始佢真系攞格林美香摇奖噶，佢、真系会攞住支吉他扫，同依家系好唔同噶。其实 咁又系，但系我觉得拎住嚟行街呢一样嘢就。系唔同表現啊嘛，系啦，咁所以佢系好特別嘅呢一個，系佢即刻其實佢為咗拍片擺上網，咁、反而咧即刻全世界瘋傳 啊，流量密碼， 系啦，佢反而呢一間鋪咧突然間爆紅，佢淨系嗱佢嗰陣時咧呢一個佢創立呢一個品牌嘅時候咧，呢一個嘅創辦人咧其實得22歲嘅啫，慢慢就由一個線上嘅商店啦，變咗用咗7年時間咧，而家係成長到有成10億英磅嘅嘅、服裝品牌嚟嘅， 有 idea 嘅人。 系啊，佢个谂法就系话啊，用好啲而家嘅 social media，、就唔好即系谂下譬如实体嘅嘢，我谂住就系、是、啊 po 下 post 就算啦、但系佢系可以将实体嘅 event 同埋。 網上面嘅 event 係連結咗， 因為佢好聰明啊，佢能夠突然之間有咁多，佢一定 hashtag 啦， 係啊 ，tag 咗佢哋啦，然後佢公司嗰個網上面就會好多人突然間瀏覽啦， 係啊， 咁推高咗佢嗰個喺網上面嗰個俾人睇嘅次數，你睇得多就越嚟越多人撳，越嚟越多人撳啊，越嚟越 show 得多， 係， 跟住啲人睇得多咧就唔知點解會買噶嘛， 係啊。 咁呢個就係佢自勝嘅方法啦， 好嘢！ 呢個係好特別嘅，咁同埋大家都可以善用多啲而家社群嘅技巧。如果有嘢想講嘅，不妨諗啲特別嘅嘢啦。 船仔，你可以扮一個明星，或者歌手朋友。 邊位啊？ 你一個係好似噶，我講過俾你聽嘅咧。早晨，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啦，继续有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阿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好，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系星期五真系愉快啦吓，睇到咧港股咧，唔经唔觉啦，即系成日话佢唔喐咁样，都连续升咗四个交易天。琴日咧就記得喺晨光第一線嘅呢一個環節入邊咧 ，Dicky 都有講話啊，可能有機會咧港股做翻好啲，因為咧都有提及啦，國務院總理咧李強咧就開腔支持平台經濟啦，好大機會開綠燈啦，咁啊或者啊同之前嘅整改好似有少少利好咁樣，令到一眾嘅科網股咧領漲，咁啊恆指升咗咧489.2，而最緊要咧係成交咧。都終於過翻1000亿樓上啦，因為原來咧數數手指咧16个交易天咧冇上過1000亿成交咯。咁啊 ，Dicky 交俾你，我哋先講下振奮下人心，講下港股先啦，好嘛？唔該曬你， 即係我都好細個嘅時間咧，聽過一首歌叫做咩咧？千億個夜晚。咁而家咧，我哋千億個咧就係、是、個成交金額。好耐冇見過啦嘛，學你話齋都真係，未至於話太過振奮，可喜可賀，但係都。真係有少少啊，吐氣揚眉、否極泰來之感，終於喺我哋個港股裏面出現。頭先你講咗一個重點，就係話咧，即、就、係、是、國務院總理李強就係召開會議啦，見咗好多啲即係互聯網嗰啲即係主要企業嘅管理層，咁有啲做發言添。咁一句講曬啦，就係、是、撐係啦，一個字添啫，其實都唔使多啦。咁當然過去喺晨光嘅環節咧，我都分享過就係話哇。即既然如果內地嘅就業嘅市場即仲係有待復甦，尤其是年青人未揾到佢哋心儀嘅工作，咁梗係就係要呢一啲企業幫幫手咯。因為好多即畢咗業嘅年青人，佢哋就係想揾呢類型嘅工作，咁所以好正常嘅理解就話一定放㗎啦。咁好啦，罰款就交埋啦。有部分嘅企業嚟講，咁跟住咧就真係而家喺呢一刻咧就係、是。內地政府咧係即係明言咧會支持平台經濟，咁呢樣嘢就成為咗尋日嗰啲平台經濟股啊、互聯網科網啊，基本上係全線大部分都做好咧嘅一個主要原動力。嗱，咁另一個原動力係啲乜咧？咁都係合乎我預期嘅，就係、是、美國嘅通貨膨脹咧進一步放緩。嗱，當然啦，其實呢件事點解可能大家會話？咁同我哋港股有關係咩？咁梗係有啦，因為美國嘅貨幣政策對於我哋香港嘅影響都大咧，話曬都有聯繫匯率啦。最簡單嘅理解係咁啦。嗱，不過咧就講到就咁睇啲經濟數據啦，即係包括係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又回落喎，咁比預期又要低喎，咁即係雖然咧就係、是、當地嘅即係職位增長都有啲減慢，但係整體嚟講個就業市場都仲係暢旺。好啦，咁但係喺背後。 即係就業市場同呢個工資上升都仍然係持續嘅時間咧，最關鍵就要睇個通貨膨脹啦。咁好啦，咁啊又再睇多一個通脹嘅數據咧，哇！即係呢段時間都連中三元啦。點解咧？又因為過去由 PCE 到尋日嘅 前日嘅 CPI 到尋日嘅呢一個 PPI， 咁基本上都全線咧都反映到即係美國嘅通貨膨脹嘅壓力咧係進一步得到舒緩嘅。咁啊六月份嘅呢一個生產物價指數啊嚇，咁啊最後咧按月同按年嘅升幅咧都分別係 0.1%， 比市場預期咧都係要低嘅，按年比市場預期咧就顯著低添。咁一句講曬啦，大家就覺得哇，即係就算扣埋食品同埋能源嘅即係核心嘅物價指數咧，即係上個月都係升 0.1% 咧，咁就又係連續三個月咧，即係嘅升幅都係保持住好溫和。咁點樣咧？一出到嚟個數咧，就大家就覺得哇正啦！就因為咧，如果個通脹真係可以繼續放緩，唔好講多啊，尋日個 CP 前個 CPI 都係啦，即係由高峰期9.1已經係即係回落翻成三分二咁多。咁所以大家計數啦，就係、是、咦好啦，即係阿鮑威爾啊啲聯儲局官員就講到明嚟緊呢一次嘅即係議息會議仲有剩翻個12-17 个钟头就會舉行嘅聯儲局議息會議咧。好啦好啦，我俾你加埋嗰25个点子啦，但係睇埋尋日個即係 PPI 咧，咁就大家會覺得，咦，好可能啊嚇，即係個機會率咧就係、是、由本來預你加兩次合共半厘咧，而家市場咧喺期貨市場就顯示加埋七月呢一次咧，有可能有機會就有唔需要再加息嘅空間啊，咁即係話有機會順利軟着陸。咁啊，而家喺呢一秒鐘咧，去到12月咧，期貨市場顯示咧有成60%。多啲嘅機會咧，係仍然會係5.25厘到5.5厘嘅，咁亦都因為市場都已經係消化咗嚟緊咧，即係七月會加息嘅呢一次嘅預期，甚至乎更加誇張嘅咧，就係、是、如果我將個期貨再睇遠啲啦，當然期貨市場嘅數據咧係會變化，但係而家係講緊最快嚟講咧，市場估計啦嚇，即係總之而家呢一秒鐘大家會估咧。最快可能去到即係出年一月咧，已經會調翻轉頭開始有減息嘅空間。即係當然啦，唔好預減得快，但係喺而家呢一刻咧，睇嚟美國經濟咧就順利軟着陸嘅機會都相當之大。咁好啦，既然係咁樣的話咧，咁個美元當然就會再偏軟一啲啦，因為佢嘅即係通脹係進一步放緩啊嘛。咁所以嗰啲即係例如歐元啊、磅啊，咁梗係就冚冚聲咁升啦，加元都彈啦。咁係個 yen 就爭啲，咁但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唔好理個 yen 都會彈㗎嘛嚇，咁仲有最關鍵咩？人民幣都彈。 是啊，咁所以你会睇到即係人民币呢个价位都升返啲呢，都利好返个 A 股同埋港股呢都有啲回涌嘅迹象囉，係咪啊 ,Dicky? 嗯。 係啦，就呢句就係我讲咁多嘢之后嘅重点所在啦，欧就帮我讲埋啦，就係、是、呢个最关键原因。咁所以呢喺美元偏远嘅情况之下，人民币反弹呢，咁当然呢就对我哋个港股甚至乎呢对于内地 A 股都带嚟一个即係好振奋嘅效果啦，咁所以就見得到尋日已經即係出現呢個趨勢，咁事不離實咧，我都覺得啊開心嘅嘢就係過去呢段時間，當個港股好低迷，哇一路殺啲牛證跌到18,300嘅時間，咁我都記得陳光甚至我其他啲平台都講，嗯我個人仍然堅信18,000点嘅低位，上一次嗰個18,044唔會試落去，其實嗰陣時講咧都真係。即係都真係同自己講，係咪真係咁有信心呢？咁但係當時我真係咁樣分析咁樣睇，咁所以即係都僥倖就係、是，真係去到183，哇！咁啊眨下眼都升翻成1,000点啦。咁我諗暫時嚟講咧，雖然你話哇都去到啲超買區咯，短好短線呢幾日咁已經，咁但係的而且確就係係啦，股票市場就係咁噶啦。即係當個市場嘅氣氛一改變嘅時間咧，咁所有嘢亦都會。即係唔同咗，咁我會起碼覺得就係話有機會啦，即係個港股都喺未來一段時間咧，都慢慢做翻好啲，咁啊睇下 再有冇機會再下一城下，即係睇下兩萬點呢啲大位，當然唔係今日啦。咁但係即係有機會咧，就進一步慢慢咧喺即係呢一個人民幣有回升啦，同埋頭先我講嘅因素之下，因為呢幾件呢兩件事都最大件事嘅，咁所以就拭目以待啦。我相信港股慢慢都會繼續係有個好啲嘅表現嘅。咁再加埋譬如話平台經濟股份又做好啦，等等嘅原因啦。 咁慢慢咁樣上升咧，就絕對散股民咧就比較開心少少嘅，因為咧。过往呢其实五月六月呢港股都几差下，头先都讲啦，连续十六个交易天呢成交不足1000亿啦，咁所以其实个交投都真係淡静啦，咁的其之前喺节目都有讲啦，即係十个牛皮九个淡啦，咁淡市啦，咁但依家呢有少少逆转性出现咗，咁的其交俾你去讲下，喂平台经济股依家呢总理都开绿灯，系咪可以留意下呢，当中特别点名有两三隻啦，总理就话阿里巴巴美团啦等等都有机会 係 啦释出一啲好啲嘅信号，咁的其嘅睇法点呢关于呢个板块，唔该你。 我真系绝对睇好啦，甚至乎我过去喺即系当个港股仲系比较低迷嘅时间，即系喺我自己嘅专栏啊，做直播啊，做访问啊，我都讲，即系净系讲嗰两间啊，吓，即系当然美团嘅盈利能力都未有即系阿里同腾讯咁好，咁但系都有讲过就系、是。第一整改完成，第二就是话佢哋要例如部分要分拆啊，要重新启动，例如卷土重来，包括蚂蚁啊，咁嗰个障碍系消除咗好多，所以唔可能憧憬话喂下个月你啦，咁真系唔可能嘅，因为整改嘅过程背后里边，包括啲股权嘅变化，港交所上市条例都可能需要长啲嘅时间，但系扫除咗好多障碍之后咧，大家就会觉得喂，咁即系话而家系完完全全唔同，过去嗰两三年就系整改，就系、是、可能。要被人罰款，甚至乎監管的力度會大一點，那現在的監管力度就會放緩，甚至乎內地政府是很認同平台經濟這些私營企業對於實體經濟，特別李強總理說什麼，就是對於就業市場的幫助是很大的，當然這件事都是我曾經有預期過會發生的，因為最後就是怎樣可以更加去刺激多些青年人就業呢，就要靠他們，所以在現在這一刻平台經濟的股份就不用問了，就一定是即係簡單啲一個就繼續看好了，即係呢一下嗰個力度會相當之大。咁當然尋日就已經很多都 升咗上去啦， 都會繼續做好。咁但係開始慢慢咧，因為譬如話以即係科指嚟講咧，就彈得快好多啦，已經去到差唔多保利交通到個頂。咁我諗嚟緊港股嘅發展就有機會可能又調翻轉啦，即係話升完啲平台經濟股之後，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即係既然有幾座大山都叫做解決咗之後咧，咁甚至乎再講落去喺過往譬如中美博弈嘅關係喺而家都有少少改善嘅跡象。咁所以喺而家呢個背景之下咧，我諗就算即係炒完啲平台經濟之後，可能甚至乎啲傳統經濟啲股份咧。包括啲內需有啲可能都會慢慢好翻少少咯，咁所以喺未來呢段時間個港股個氣氛咧，相信都會有機會。哎，都係嗰句啦，講過俾大家聽噶啦。而家幾月啊？7月啊嘛，咁咩啊？五窮六絕咪插翻身咯。 有陣時傳統智慧咧都真係應用得到嘅，咁啊，釋出利好信號，咁散户股民多做功課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唔該曬 Dicky， 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之前咧，因为下个礼拜咧就你有个商务会议要去，咁啊再翻嚟再同我哋倾偈好嘛？多谢 Dicky， 拜拜， 拜拜。 温馨静静，一天有你就够。安心踏实，随日朝中晚游。过去错误放不低，也太煎熬。透过试验来练习爱的地图，和谁能预见到早有分数。再努力也许都落吧，过去旧爱散于一家，到最后我烧光了火茶，才懂得恋爱徒伤别佳话。 无尽跌撞，在乐园内擦伤几趟，爱与被爱很闪望，谁曾受骗如惨案，为爱又再分身，哪管得会怯放，无尽对岸人浪哪可抵抗，擦过万次身后仍可讲，沿途青葱的轻狂，留午夜翻见细看，切记别放眼雨落吧，那个没有创伤一解、哦、到最后我烧光了火柴，才懂得恋爱徒伤别介怀，无尽跌撞在乐园外擦伤几趟，爱与被爱很闪望，谁曾受骗如惨案，为爱又再分身，哪管得会怯放，无尽对岸人浪哪可抵抗，擦过万次身后仍可讲，沿途青葱的轻狂，留午夜翻见细看，谁成就我的恋爱像火烫，无尽跌撞在乐园内擦伤几趟，爱与被爱很闪望，谁曾受骗如惨案，为爱又再分身，盼得天使到访，无尽对岸平静已很向往，终已没再光烈仍不枉，沿途青葱的轻狂，才配被窝心细看， 今日嘅優惠係原先講啲北上嘅水上樂園，但係打開報章見到咧，鯨魚去咗西貢咧，忍唔住講兩講，真係好勁喎！有鯨魚嚟咗西貢呢壇嘢， 係啊，今次又唔係第一次啦，即係有鯨魚入嚟香港， 但係咁近距離咧，俾一個外國嘅朋友仔拍得到咧，跟住擺上網咧，我一開始唔信，我以為 AI 啊，因為 真嘅真嘅，今次真嘅， 係啊係，同埋香港嘅水域咧，有陣時未咁水深啊，可以用。容納得到鯨魚啦，咁樣咁，但係見到就開心啊嚇！ 係啊， 聞説咧見到鯨魚係幸福嘅十個幸福嘅一個跡象嚟嘅咁樣。喂，你話喂咁唔出海咁，仲有乜玩水？咁你梗係可以去嗰啲水上樂園嗰度玩啦。唔係香港，係講緊咧去大灣區嗰度玩啊嚇！咁啊，即近排咧喺內地嗰度咧就推行呢個廣東旅遊年卡咁樣。 可以啲咁嘅嘢？ 哇！呢個廣東旅遊年卡咧就勁啊！咁啊，大概咧200蚊人民幣到咧就可以玩到70多個咧廣東省嘅熱門嘅景區啊！嗱，特別咧啲水上 任入啊！ 唔係，佢俾你入三次咯。 哦， 但普通當一個水上樂園咁樣啦。 咁入到入去，我使唔使每個 game 我又自己另外 使㗎啦？係啊。OK。咁個水上樂園本身咧就120蚊入一次咁先算啦。咁總之咧，你入三次咧就已經抵翻啦。同埋佢唔係淨係玩水上樂園㗎嘛，佢有70個唔同嘅叫做景區去做嘅咁樣。咁包括咧一個喺西樵嗰個佛山影城啦，即係如果大家又記得咧，就係呢個少年葉問一个取场景啦，亦都好多朋友仔咧，其实好中意去呢个西樵山嘅国艺影城嗰度咧去打卡嘅，因为咧好似六七十年代嘅香港啊，嗰度嘅气氛。咁仲有咩啊？ 坐时光隧道啊，呢啲好似 系啦。譬如咧，深圳嘅奇幻冰雪世界都包含其中啦，即系你又可以去下广东嘅大峡谷啦。哇，呢个大峡谷我记得好耐历史，原来喺韶关嗰度咁样。总共咧就有70多个景点，咁大家即系譬如喺嗰、那个。微微地信嗰个公众号嗰度揾翻咧呢四个关键词就系广东旅游年卡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嘅。 咁喺嗰70多个入边咧，就自己拣3个。 诶，唔系唔系，任去嘅， 任去嘅， 任去嘅，系啊， 系水嗰个就三个， 系啦，水嗰个， 水嗰个 系 啦， 因为水嗰个收费贵啲啊， 系 啊，咁啊，诶，都系啦，细则同埋条款自己上网睇多啲啦。咁主持人未能够覆盖咁多啦，总之大家玩得开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年二月到土耳其地震灾区协助搜救的香港特区救援队，成为第一届行政长官表扬榜得奖者。率领专队的消防及救护学院院长于文扬说，总结在土耳其的经验，将会加强训练内容，并且搜救更合适器材，加强预备工作和应变能力，随时到不同环境的地点参与救援。于文扬话，在准备上可以做得更好，例如针对不同灾害和气候作出不同器材分门别类的准备，一旦有救援任务就尽快派先头部队前往灾区，后勤部队就随后出发，俾搜救队尽快开始救援。于文扬又话，未来会同内地消防部门加强合作，包括派人到大湾区训练，期望训练队员在不熟悉的环境下救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在印尼雅加达出席东盟系列会议期间，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王毅说，美方要反思导致中美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的症结，敦促美方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共识。王毅展述中方在台湾问题的严正立场，要求美方不得肆意干涉中国内政，不得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停止对华经贸和科技打压，取消对华非法无理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布林肯和王毅讨论了双方有分歧和潜在合作的领域。官员透露，布林肯亦都强调美中恢复军事沟通渠道的迫切性，又对中国黑客问题表达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印尼雅加达出席东盟与中日韩十加三外长会议。王毅说，十加三合作是东亚区域合作最成熟的机制之一，长期以来为东亚繁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当前形势下，十加三国家作为地区主要经济体，理应加强团结，密切合作，共迎挑战。王毅强调，今年是落实十加三合作工作计划的开局之年，地区国家要把握构建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支持东盟中心地位，完善包容性区域合作架构，不断拓展合作领域，为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复苏增长注入更为强劲的东亚力量。美国荷里活演员工会和制作公司的谈判破裂，决定加入编剧工会早前发起的罢工，是荷里活63年来首次联合工业行动，预计会影响美国绝大部分电视剧和电影制作。代表16万个电影和电视演员的工会和编剧工会一样，要求制作公司增加基本工资，设定更公平的利润分享机制，并且保证他们的工作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演员工会当地星期三同主要制作公司谈判，但是未能够达成协议。谈判委员会表决通过发起工业行动。工会形容，业界正是处于非常重要的时刻，罢工是最后手段。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1， 日元 137.86， 瑞士法郎 0.859， 加元 1.311， 人民币 7.152， 英镑对美元 1.312， 欧元对美元 1.122， 澳元对美元 0.68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9。 日经平均指数报 32,406 点，跌12点。伦敦金每安司 市买入1959.36美元，卖出1959.7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星期日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埋二有狂风骤雨，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噶，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喺柴湾角熟食市场。咁较早前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水泉澳村啊，就系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水泉澳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咯，头先讲咗车龙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排返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的大榄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码头一段就比较挤塞，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屯门骑术学校。另外啦，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咧就车多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就进景园。咁啱啱收到宗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苏屋村，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苏屋村。另外喺新界荃湾嘅美环街，由于有爆水管，美环街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西流角路来回方向近住美环街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42号 M 同埋243M 都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CIBS 人人广播， 正向校园见未来。 新界校长会朱景元会长， 正向教育就系形而上，系一种嘅感觉，系透过教材，而呢啲教材系一啲嘅实质嘅前人嘅经历等等，可以引发到佢嗰个积极嘅人生。 CIBS 节目《正向校园见未来》，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两位商业调查师深入企业，侦缉害群之马，联手消除商业欺诈。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改编自中国商业悬疑小说《秘密调查师之家族阴谋》，7月14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事，我都做得到。 星期五啦 ，Happy Friday！ 所以今日咧，我哋嘅晨光做得到都系正能量一啲嘅。 好啊，哎，日日都正能量，听住晨光第一线就最好啦。 之前咧有讲过话称赞对方噶嘛，嗱，今次点样呢？就写、是、自己嘅三个优点， 系 系啦，咁就谂下自己，哎，有啲咩系可以多谢自己，或者系啊，其实自己都做得几好 的。哦，系、哦，第一个就系要多谢自己，日日都正能量先啦， 好似乒乓波李靖教练咁样系嘛？我要多谢自己。 都系啊！有 阵时咧， 都话少几日咯。 我哋晨光大学咪有个嘉宾周华山博士，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佢都话啊，有阵时 praise 下自己，或者咧肯定翻自己嘅价值咧、 嗯， 都系喺个情绪稳定方面咧系好必须嘅。 啊，系、啊。其实咧，阿船仔今日呢一个叫做诶、我都做得到咧，好好嘅题。因为咧，我哋能够写出。寫出自己的一個優點的時候，或者寫三個優點，其實你會覺得自己做的真的不錯，你就會為自己覺得、嗯、我你喜愛自己多了、 嗯、 你都會覺得自己做的事情越來越有價值的， 即 令到身邊的人都會喜歡的，可能例如、嗯真的講正能量的，我每天原來都帶給大家歡笑的、 嗯、 其實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是啊，沒錯， 繼續做下去了。 好，船仔你有咩优点啊？自己讲，写三个讲一个出嚟得啦。我惊你讲好耐啊，你嘅优点 系啊，太多啦，系嘛 ？Too much 系啦，too much。 我觉得我嘅优点就系直率咯， 直率 系啦，即系唔会收收埋埋嘅。咁、所以同我相处应该都系即系冇咁辛苦啦，唔使谂我谂乜嘢，我咁讲出嚟 嘅、哦， 我直接讲咗出嚟啦， 即刻话佢都得噶，系啊，佢呢头话完咧，嗰头佢已经忘记咗噶啦， 系、哦、啊， 都系好事嚟嘅， 即刻话佢，即刻话佢，你一谂到即刻话。 即系话佢都得噶， 小白咧系有两三个讲一个， 梗系系啊！即系最紧要咧就系做节目嘅时候，自己一路开心咧，即系好似好 hyper 咁样。但系其实同一时间亦都希望咧，用我哋嗰个嘅快乐咧感染其他听众。 嗯， 好彩嘅就系咩？有阵时听晨光 morning call 咧，啲听众都会话翻俾我哋听、 嗯。 哎呀，好啊，听完咧好开心啊！呢个就系动力啦。 系啊，冇错冇错。咁啊，如果要揾一个优点，都关节目时嘅准时咯、 嗯。 准时嚟讲，对于我哋。都好难嘅，其实，但过往嘅时间我都真系几准时，咁呢个都系我自己始料不及喺个节目，竟然冇发生迟到呢一件事， 啊、 即系 要 好 谨慎啊，真系， 系啊，即系当然啦， 自律嘅，其实， 即系小白都系啦，小白都系好准时啦。我都比我自己想象中更准时， 嗯， 先可以每日紧守呢一个岗位。 其实你今次即系做晨光嘅准时咧， 系啊， 系超出你原本嗰个性格嘅，真系 会啊会啊会啊会，我都觉得系 超出好多， 超出好多，超出好多。嗯、但系呢个系一个好嘅训练嚟嘅，对于我嚟讲，咁啊对及后嘅工作都系有帮助啦。咁、 嗯、 所以即系每样嘢都系啊，养成一个良好嘅习惯都系好嘅。咁试下今日咧揾啲原因赞下自己啦、 嗯， 或者咧列出自己三个嘅。优点咧、嗯，去 pizza 自己。 我煮餸好食， 系 啦，我个人守时，我揸车守车安全， 系啦。咁啊，呢啲都系啲开心嘢啦。希望大家星期五嘅早上咧，开开心心。 我哋嘅生活几乎都离唔开塑胶，你可以话我哋生活系一个塑胶时代。不过塑胶究竟系点样发明嘅呢？想唔想知？就等孔奕璇船仔转头话你知。 胶其实是由碳原子链所组成的塑性物质。这种物质的发现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在那阵时，英国的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叫做硝酸纤维素的物质，这个就是塑胶的起源了。去到20世纪初，比利时化学家培克兰发明了一种叫做电木的塑料。这种塑胶有很强的绝缘性能，所以大多数都是用来做灯的附件和开关，还有好像门柄、电话和烟灰缸或者厨房用具等等的容器。去到1933年的时候，英国化学工业公司发明了一种叫做聚乙烯的物质。这种物质可以用它来做胶袋，非常之美观轻便，而且不会漏水、无毒、卫生，所以广泛地利用在食品包装业。但是塑胶的大量生产和使用都对我们的环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引起了白色污染。所以科学家现在努力紧研究新型的生物塑胶，希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记得，虽然塑胶为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但是我们都要好好地照顾我们的环境啊。 这故事是讲宿命，听到谁人都尊敬。某年某日里，据说有位唱作界放弃，转个阵地讨生活，只过来人需适应，继续过活去，转眼这小伙子已变得苍老。仍爱唱，也会作曲走你道路，望着旧日路，也许有问号，前面似活路，只想低脸去责抱。 Could have been a rock star, could have been famous, could have been the one on top the stage. Could have been telling you my story, whole world listening to my pain. Could have been traveling around the globe, steadily stuck in the same place. Sleeping in this factory building, rapping, praying someday I'll be a great. Honestly, sometimes I wonder, why the hell do I even try? Giving my life to make this music when I can't leave these streets behind. So if I go before I make it, I pray you realize there's nothing I would trade for this feeling of being alive. Hey. 唱也会作曲写你乐谱，开一生的数也不要酬劳，谁愿作囚徒？世上有自我正途。望尽头的表情，就似注定。人不可永远万年青，凭歌可以完成一粒音一把声，一首歌天堂神境。Oh, do it like it, you gonna get the way。 佢系 J 风，冯允谦有呢一首作品《寻找隐世巨星》。 晨光影城， 早晨各位听众，今集的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邀请了香港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徐慧莹高级督察担任嘉宾主持的。早晨Crystal。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诶、hey, ，Crystal 啊，我知道咧，保安局禁毒处为咗收集有关青少年吸食毒品嘅资料，喺呢几年咧进行咗以学生为对象嘅大规模统计调查。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解一下？ 哦，梗系好啦。其实咧，保安局禁毒处喺近呢30年间咧，进行咗10次以学生为对象嘅大规模统计调查。 早期的統計調查主要以中學生為研究對象，而在2008-09年的統計調查開始，調查範圍還擴展去到所有的高小至到大專程度的學生， 涵蓋範圍大了，即是說調查可以更加準確，是不是？ 冇錯啊！嗱，呢啲調查結果咧，係提供咗非常之有用嘅指標啊，可以顯示到學生對於毒品嘅認識同埋對吸食毒品嘅態度。咁為咗收集同埋掌握而家學生吸食毒品嘅普遍程度啦，禁毒署委託咗專業研究團隊進行2020-21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而喺2020-21調查咧就發現。有超過半數的學生曾經吸食毒品、吸煙又或者是飲酒，估計接近20,000的學生曾經吸食過毒品，尤其是中學生和大專學生，雖然就比較往年是減少了，不過情況依然非常令人關注。 哇，這個結果都真的令人大吃一跳，原來大概每100名的學生裡面都有2至3位是有吸食毒品的經驗的，你可不可以再說多些關於他們吸食毒品的種類？ 嗱，好啊！以下咧，我就会以高小、中学生同埋大专学生嘅分类去到讲解。首先，最常俾高小学生吸食嘅三类毒品咧，就系咳水、咳丸、大麻同埋五仔。咁而中学生咧吸食嘅三类毒品咧，就系大麻、咳水、咳丸同埋可卡因。最后咧，最常被大专学生吸食嘅三类毒品咧，就系大麻、可卡因同埋搖頭丸。咁由此可見咧，年紀較細嘅學生咧，會首先接觸毒品咳水，然之後咧就再試大麻。到年紀大啲咧，就會接觸一啲對身體傷害更加大嘅毒品，例如係可卡因。 原來有啲小朋友咁細個已經開始接觸毒品噶啦，唔通真係好奇心作祟？咁啊，佢哋係咪因為好奇而吸毒嘅咧？ 哦，你都估得冇錯，小白。好奇咧，依然就係高小學生吸食毒品最普遍嘅原因啦。喺2020-21年嘅調查入邊咧，高小學生咧吸毒嘅其他常見原因咧，仲包括逃避唔開心或者係不安嘅感覺，同埋減肥。咁但係當然啦，吸毒咧絕對唔能夠解決問題，只會成為你人生入邊咧最大嘅問題。咁啊，調查中好奇受到朋輩影響。同埋尋求刺激咧，仍然係第一次吸食毒品嘅中學生最常見嘅三大原因。好奇、尋求刺激同埋減輕壓力咧，就係吸食毒品嘅大專學生首次吸食毒品最常見嘅三個原因。咁所以我哋都睇到啦，好奇咧真係一個非常之常見嘅吸食毒品原因啦。不過有啲嘢唔使試啊，都知道唔好啦，就梗係一啖都唔係滯啦。 好奇還好奇啊，但係都唔係所有嘢可以試噶嘛。吸毒咧，其實真係用一個更加大嘅問題去逃避你已經面對緊嘅問題。到头嚟，你要面对嘅问题仲多咗，同埋复杂咗添。咁但系今次就到我好奇咯，学生购买毒品嘅主要金钱来源系啲乜嘢，同埋点解会有钱购买毒品嘅呢？ 根据调查咧，就接近一半曾经吸食毒品嘅中学或者以上嘅学生咧，都表示啲毒品咧系免费得嚟嘅。喺唔同教育程度组别入边，免费都系最常作为购买毒品嘅主要金钱来源。咁啊，然之后就到零用钱同埋做合法兼职得嚟嘅钱，就系分别咧就系购买毒品嘅第二同埋第三个主要金钱来源。 我留意到咧，中学生拎嚟买毒品嘅金钱来源咧，都令人好担心。 冇錯啊，零用錢咧，同埋從非法途徑得嚟嘅錢，譬如話係偷竊同埋出售毒品，係中學生其中兩個最常作為購買毒品嘅主要金錢來源。亦即係咧，因為吸毒呢啲中學生咧，就淪為咗犯罪分子嘅扯線公仔。 其實咁聽都真係一個惡性循環。為咗有錢食毒品，學生咧要喺非法嘅途徑嗰度揾錢，甚至可能加入販毒集團，真係越踩越深啊！另外好多人会觉得去 party 或者落吧就是青少年最容易接触毒品的地方，不知事实又是不是这样呢？ 反而呢又不是，在2017-18年和2020-21年的调查呢都指出，最普遍吸食毒品的三个地点分别就是朋友、同学、邻居屋企、学生自己屋企和公众游乐场、球场、公园、公厕。咁另外大厦嘅梯间啊，或者大厦嘅公众地方、后巷，同样咧就系中学学生同埋大专学生吸食毒品嘅热点。 哇！咁其实学生好多时咧都系同朋辈一齐嘅氛围底下，喺一啲比较私人嘅地方第一次尝试噶。 冇错啊！等我再补充一啲资料啦。无论系中学学生或者系大专学生， 朋友同埋同學呢都係兩個最常提供毒品俾第一次嘗試吸毒嘅人。朋友嘅朋友呢就係第三類最常供應毒品俾首次吸食毒品嘅中學或者以上嘅學生。咁就吸食毒品嘅中小學生而言啦，陌生人、其他人同埋朋友呢就最常供應毒品嘅。由此可見，朋輩呢對於青少年嘅影響真係不可忽視呀。好多時候學生為咗要合群，又或者我哋俗稱所講嘅埋堆，唔想俾人哋排擠呢，咁就要嘗試用毒品呢就去到融入其他人。 Hey Crystal 啊，好似呢你頭先咁講啦，如果學生在朋友的家或者自己家吸毒，那都可以要一段時間才會被發現或者被拘捕的、哦 啊、都是的。根據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的數字，在2022年的毒齡中位數，亦即是被情報吸食毒品的人士，由首次吸毒去到被情報的時間是大概需要4年，而其中21歲以下的呢就大概 1.5 年。由此可見，隱蔽吸毒的情況呢其實是普遍存在在社會裏 面。其實如果是這樣，要帶這些後生仔走出毒海，最重要真的要靠司長和他們身邊的朋友仔。如果要到他被人拘捕才知道他吸毒，無論對後生仔的身體或者前途的傷害，真的回不了頭。有沒有真實的案例可以分享給聽眾的？ 我當然可以啦。嗱，我嚟緊呢個故仔咧，就係想俾聽眾知道，如果對吸毒情況視而不見咧，分分鐘自己都會身受其害啊！嗱，就喺今年嘅四月，有一個咧20歲讀大學嘅男學生，咁我哋就叫佢做阿 A 啦。阿 A 嘅朋友咧就邀請佢去尖沙咀一間酒吧，同埋另外一班朋友咧就慶祝生日。咁阿 A 上到去之後咧，就發現哇，成個場好多人都喺度食大麻。咁啊，當然亦都有人叫阿 A 試下啦。咁佢覺得好驚，都有問朋友咧：喂，會唔會出事㗎？朋友就話：喂，信我啦，一定冇事嘅。咁啊，點知坐咗一陣咧，就有警察上門查牌啦。咁啊，由於場內咧發現大量嘅大麻啦，咁喺酒吧入邊嘅20多人，連同呢個男大學生阿 A 咧，都一併被捕啊。咁阿 A 咧就回想翻當日。当他见到个场内咁多人食大麻嘅时候咧，其实应该系要立即离场，并且系报警处理。视而不见咧，就等于纵容，最后咧令自己都身受其害啊！ 呢个例子咧，真系一个好好嘅警惕啊！即使表示自己系无辜，但如果将自己置身于危险嘅地方或者场所，最终都会影响到自己嘅，损失金钱同埋时间。其实我谂，如果屋企人有人吸毒，唔单止吸毒者本身啊，连佢屋企人都会好担心受到影响嘅。 是啊，等我分享多一宗案例啦。在今年的5月，一个22岁的男子，我们叫他做阿 B 啦。咁他是一个中六的学生嚟嘅。他15岁咧就开始吸食大麻。咁啊，当年因为喜欢音乐街舞，就认识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朋友开心分享下，就首次尝试接触大麻啦。咁啊，之后咧就在街上高被警察搜查，发现他身上藏有大麻。2019年咧就被判入戒毒所2年。出嚟之後，阿 B 咧都希望可以繼續完成學業，咁但係因為要應付 DSE 啊，壓力好大，咁啊同埋咧當時就啱啱同女朋友分手，覺得好唔開心，咁於是阿 B 咧就喺 Instagram 同埋 Telegram 嗰度咧就買大麻，亦都再次咧就同啲所謂嘅朋友一齊吸食大麻。咁啊，佢就誤以為啦，大麻係天然植物，對身體咧冇咁大傷害。咁但係其實阿 B 咧都覺得自己啲記性越嚟越差。今次咧喺街上面再俾警察搜查，阿 B 咧覺得非常之後悔，因為浪費曬自己嘅青春咧就喺毒品上面。咁啊，即使佢依家已經22歲啦，咁阿 B 嘅爸爸咧每一次都會陪佢去到警署續保，佢亦都覺得咧好對唔住自己父母，令到佢哋一次又一次咁失望。阿 B 而家咧就希望自己可以戒到大麻，专心教游水同埋玩音乐，亦都希望咧自己唔使再父母为佢操心啦。 毒品咧真系害人不浅啊！唔单止会伤害自己，仲会影响到身边嘅屋企人同埋朋友，为咗佢而担惊受怕。呢两个古仔咧，对于两位后生仔嘅教训真系好大。佢哋嘅前途理应咧系一片光明，充满可能。但系正值就系当时嘅一念之间，要走一条咁大嘅弯路，真系好唔值得啊！ 冇错啊，所以咧，作为师长或者系朋友仔，制止你识嘅人吸毒咧，先系真正咁为佢好。视而不见咧，就等于纵容。 收到晒，今日麻烦晒 Crystal 啦，帮助我哋了解多咗青少年吸食毒品嘅趋势同埋剖析，亦都从一啲真实嘅案例得知吸毒嘅严重性。大家要记住啊，毒品真系一次都唔好试。咁多位听众，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 拜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五的早上投资 O2O 9:09同大家讲讲啦，今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有得升啊，升47点啊，标指咧升37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最多，升219点啦，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都继续升上去嘅，升211点啦，咁啊睇到咧上翻19562点嘅水平，咁你话贴市少少咧，同大家睇睇啊吓，咁就新加坡个港股期指咧就高水200点啦，睇嚟咧近排啊，股市咧都相对投资气氛畅旺少少啦，咁啊迎来 Happy Friday 啊，咁啊礼拜日咧有消费券派发咧，咁啊开心香港咧，开心香港第二台咧，应该都真系真真正正做得到啦。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电话旁边啊，喺大壮咪开麦入边已经打咗俾大壮咪啦。早晨， 早晨，小白。 啊，最近咧咁啊，唔知道有啲咩特别嘅相关事件，有关法律事件啊，大壮咪可以喺个庭上面同我哋倾一倾咧。 唔好咁客气，我喺电话旁边倾两句啦，咁样吓。咁如果呢个星期咧，其实都好多好丰富嘅吓。咁啊，啱啱俾人拉嘅又有，喺庭上发生嘅都有吓。不过讲啲严肃啲嘅啦吓。国安法啊。 哦，系要严肃啦呢个。 系咯，不过以前咧，我哋就话啊，好多时系外国啊，尤其英国咧，有啲法例立咗咧，香港往后咧。又唔知系咪系參考定參照咧，就立法啦。咁但系我哋傾咗好耐國安法啦。今次輪到就係英國咧，啱啱新鮮滾熱辣啦。英皇咧就蓋章啊， 係 咁啊，批示咗一個早輪通過咗嘅 National Security Act， 英國嘅國安法。 係呢個人家嘅國安法啦，嚇。 係啊，係啊，嚇。咁裏邊咧。略为留意呢，亦都出咗一啲新嘅或者係複述返啲舊嘅罪行嘅，咁有啲係叫做間諜罪啦，Espionage 嗰啲，即係咦，英國點解會出間諜罪嘅，佢哋唔係最出名自己有間諜咁嘛，007喎，係咪？ 咦，係喎，跟住去到唔同國家地區嘅時候呢，總係唔知點解又有啲女郎喺度左搓右入咁樣㗎喎。 哦，呢幫女郎好多十年好多世代㗎喇喎。 係啊，每個朝代都有一款嘅。 係喇，而且啱啱卸任嗰位詹姆士邦呢，仲試過睇片啊，就同一英女王喺飛機飛落嚟咧，係直去會場添。 哇！ 不要揾法例禁制佢哋啊！ 哦，呢、這個犀利啊！我淨係喺度腦入邊諗緊，會唔會個樣又有啲似 Mr. Bean 啫嚇？ 咁另外一條嘅都不嬲有嘅罪行咧，叫破壞罪啦 ，sabotage 啊。 嗯。 咁咧就係即係話破壞啦嚇。咁佢唔係淨係針對話一啲所謂 physical， 即係整爛嘢啊、刑事毀壞咁嘅。 嗯。 即係就算係財政上咧嚇，即係搞即係經濟搞破壞咧，都算嘅嚇。咁、不過唔好撈亂咧，就係佢喺2021年出嗰一條咧，就係、是、國家安全及投資法嘅。 嗯。 咁啊，詳情唔好講啦，一我唔識，亦都好悶啦、 哦、 總言之咧，咁咧佢就係呢啲法律，亦都取代咗啲舊嘅法律嘅。 係咁啊，太悶嗰啲就唔好講啦。如果唔係，我驚你都會嗌我個名幾次。 你一定係每秒鐘都咁精神留意住發生緊咩事嘅。 咁啊，梗係要啦。 係啦，咁啊，亦都要留意一下咧，就有啲一個有趣嘅地方咧，就個取。代咗个法例咧、就以前香港你有时候会留意到就 Official Secret Act 啫、官方保密法，好多时都要签噶嘛，唔准即系披露咗自己知道啲资讯噶嘛。咁、但系睇翻嗰啲年份咧，嗰、那个官方保密法咧就系1911啦、1920咧，同埋1939嘅。 哇，都成百年前咯、 哦。系啦，百几添啊。咁但系睇到就系、是、嗰啲就系、是、都系喺第一次大战之前。在第二次大战之际，咁佢有啲咁嘅法例立出嚟， 系， 今次又整啲咁嘅法例，冇嘢系嘛？ 咁啊，如果旧嘅话，去 replace 下佢，其实都正常嘅。我相信以前佢哋，譬如1911年，都仲系用紧嗰啲墨水笔啊、羽毛咁喺度写紧啲法例。 是的，我哋睇翻以前嗰啲間諜咧，就用嗰啲器材，當然同百幾年後而家不可同日而語啦。 係啊， 講完人哋咧就留意翻香港咧，亦都咧呢、這個刑事訴訟程序法咧、 嗯、 有啲更改喎。 啊，係點樣咧？ 啊，簡言之，其實就話咧係直接喺個條文度咧係授予權力咧，控方可以就住咧係高等法院案件，如果判咗出嚟係釋放嘅話咧，佢可以有上訴嘅權力咯，或者權利咯， 明白。 亦都過往試過話，如果係高等法院，咪試過睇新聞，有啲法官就係話：，誒、哎，無需答辯啊，咁樣判場完咧。咁、 嗯、 究竟律政司可唔可以上訴咧？而家唔使諗啦，直頭寫咗出嚟嚇。 哦，咁啊，即係大家跟住就得啦，唔使再喺度度啦。 啊，呢啲咁嚴肅嘅嘢，一咧我就唔識咧，二亦都可能真係比較沉悶咧，不如諗啲啊相對唔敢話嘅輕鬆，不過冇咁嚴肅嘅嘢嚟。 哦，好啊，好啊，聽聽先。 我哋見到咧就係、是、啊報道咧就話、是、啊有啲名下即係啲豪宅啊定乜嘢咧，咁然後樓上樓下咧分別係樓上啊住咗個名醫，啊樓下住個律師， 係 點解律師又唔係名律師嘅？唔知點樣界定咧？ 名醫同律師 係啦，咁就話漏水喎、啊、咁、啊、人望高處，水向低流，睇落就係、是。楼上的水就向下滴啦， 系啊，照道理系啊。 咁其实呢类咁嘅事干啊、纠纷甚至官非咧，好、 嗯 多业主立案法团啊嗰啲都成日有牵涉噶啦吓。咁、 嗯嗯、 啊，楼上楼下咪都系验喉啊、公喉啊、私喉啊、验水啊，倒啲唔知咩药粉有颜色嗰啲 check 啊，咁啲、啊、师傅就会搞噶啦。 蓝药水、红药水咁啊，唔知咩颜色嘅，咁啊，跟住啊。见到我天花板真系有只色喎喺度，咁系你啦，冇得走啦咁样。 系咯，咁啊睇下嗰啲一本本啲业主须知系嘛，咁啊知道边个须噶啦，咁啊冇理由要搞到咁张扬咧，都未解决嘅、 哦。发大咗件事啊，而家。 啊，似乎就周围啲传媒媒体都有提及嘅咁嘅样，又再去访问翻两边啦，啲专业人士。啊，不过有啲人讲以前嗰啲好。即係好有錢嗰啲大廈咧，啲立案法團裏邊，如果越多專業人士咧，開會都係零舍棘嘅喎嚇。不過講開就話喂，如果係醫生同埋啊，即係律師有要對抗嘅話咧，有啲咩法子解決咧，我就唔曉啦。不過真係見過咧，律師對醫生咧啊，唔係打拳咧，嗰啲叫 kickboxing 啊。 哦 ，kickboxing， 你真係盜肉嗰啲、啊，你講緊係？ 真係可以起腳嘅，唔係淨係打 boxing 嘅嚇。 哦 咁不過咧，我印象中就唔係嗰啲誒綜合格鬥技啊嘛 ，MMA 因為嗰啲好似要掠地噶嘛。 嚇，呢個就君子啲嘅，雖然都可以踢噶。 就多數嗰啲叫站立技，就冇乜地面嗰只嚇。咁啊，事完咧就因為有次嗰啲朋友咧，即係你知係周圍啊地域啊江湖啊咁多朋友就話：，不如整張飛你走去睇下拳啦，咁樣佢哋失業啊。咁啊，去到睇咧，啊都幾多觀眾嘅喎。咁其中一場咧就係醫生啊，某醫院啦嚇。咁啊就對咧，另外一位行家喎，個 solicitor 位啊。 會啊，咁有趣。 係啊，出場嘅時候都威水嘅喎咁啊各自咧有個披風係嘛，即係以前阿曹達華， 我記得啊， 掃帚孭住嗰啲咧 可以誒揈上天，跟住再打好多個圈之後，先抌落觀眾嗰個披肩啊嘛。 系，总之有块吓，布喺后边啦，咁样 挡冷气嘅我嚟。 系咯，前呼后拥啊，咁就响住好似啊落旗啊啲音乐咁样出場。啊，只不然有闪灯啊、射灯啊、镭射光咁样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咧嗱，平常咧我哋见啲咩重量级世界嗰只打15个回合嘅。咁呢啲咧就细细地3个 round 嘅啫。 哦，咁啊好啊，可以猜包剪揼咁啊。 系啦，嗱咁见到阿医生啊，即系开始打之开打之前都靓仔嘅吓，咁亦都有好多睇落都系似护士啦喺度啊喺度叫啊， 呐喊助威啊， 咁啊头嗰2个回合咧啊，医生就好力啊，唔知咪做外科嘅咧，拳拳到肉啊， 哇咁犀利，咁头嗰2个回合唔系3盘2胜嘅咩？定系最后都系计分噶？ 咁就好似系最后计分嘅，除非人真系。K.O. 定 T.K.O. 嘅啫， 系啊系啊， 咁啊睇落咧就啊周围啲人士咧都兴高采烈喎，唔知咧仲大声叫话 打佢个嘴，打佢个嘴，哇，几惊啊！真系，好彩唔系自己啫，真系。咁不过原来打拳咧，真系用得拳多，你唔系职业嗰啲咧，或者好专业嗰啲咧，系会攰噶。 哦，咁梗系啦，就算我以前咧。其实实不相瞒，我学过太极噶。开头头嗰几堂嘅时候咧，都系学扎马。哇！我见到嗰啲师兄师姐几犀利啊，一炷香咁样都可以扎马。我话唔好玩啦，我十秒钟已经嗌攰啦。 哦，因为细个咧就有阿 Bruce Lee 啊，小龙哥就个个都走去学拳噶嘛。咁啊，买个沙包屋企咁啊，啲黐墙，有啲啊吊起咁打。 系啊。 原来所谓扯得十几拳咧，话自己都。隻手都拎唔起啊！ 哇，咁犀利！ 所以咧，第三個回合見到阿醫生對手就出唔到啲連環拳啦。 咁啊，醫生揸嗰啲係手術刀啫，唔係關公嗰把嘛。 啊，咁啊，見到行家咧就開始出腳啦喎。 啊， 你唔係出口嘅咩？我有蘇亞雷斯咁樣啲。 咁奇怪嘅，我以為醫生都淨係出口嘅啫。 啊，咁啊，可能賽例唔俾啦咁嘅樣。啊嗯咁呢次啊到腳腳到肉啦嚇，咁啊打到落尾我都唔係太記得邊個贏啦，唔知道有冇打和咧嚇， 應該有嘅。 係咁，但係當然啦，如果而家遇到有乜糾紛，最好就和平解決啦，有啲咩 mediation 係嘛，即係大家係傾掂佢嚇，再唔係真係最後都係文明方法用官司嚇。咁啊打拳嗰啲咧就係比賽嚟嘅體育運動嚇，唔好撈亂。 啱啊啱啊， 總之係和氣生財，以和為貴啦。 咁啊啱啊，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大狀威。 好，唔該小華。 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最好的人生态度就是不要定义自己，自由自在，随心所活。正所谓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不知大家平时用得多不多纸张的呢？我自己呢都经常用到和接触到的，就好像拍摄的时候都会收到一份稿，而当内容有少少更改的时候呢，他们又会再重新影印多一份。学生啊老师啊就更加不少得有很多工作纸啦，可能很多笔记这样。那我身边有朋友呢都会自己呢整再造纸的，搣细啲纸啦，加水搞搞搞搞搞，再烘干等等。其实个过程都几复杂的。但是现在呢在香港就有一部全自动智能商用废纸再造机。这一部机呢个大小就好像一部汽水机这样。它是可以每一日收集至少2000张的废纸。然后在这一部机里面将这些废纸转化成为过千张高质的 A4 环保纸。而且它还是标榜 AI 全自动控制，做到低污染低用电。有了这一部机的而且确挺方便的，首先不需要再自己收集一些废纸回来再拿到去废纸箱，而是可以直接放在这一部机里面，而这一部机又可以即时将它转化成为一些环保的 A4 纸。不知道这部机会不会大量生产之后会在不同的地方见到呢？如果是就好了，因为它真的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做到最环保的环保纸。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随便赶我走，别再讲今晚之后。别再相逼我不走，直接封锁我不用问候，不愿善后。 行装执好大走，离开引诱。 我直行再转右，步向出口。 凡轻松开你手，门锁好紧扣。 若是弃之后，誓要出走。 拆开面具后，再不 石山街有呢一首 Rachel。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今日又有阿畅啊！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咁多位。 今日九点半系咪有非凡香港 Fly Brand Hong Kong 咧？ 冇错啊！呢、這个杂志式嘅英文节目喺港台电视32啊，咁今晚九点半就会上映噶啦。咁每一个星期咧都会同大家睇下唔同嘅城中热话啦。咁今个星期咧同大家睇下咧，首先会睇下。我哋咧香港咧好多人咧喺疫情之后咧都想搞啲生意仔咁话噶嘛，咁、 啊、 但系咧即系做啲初创公司咧，好多人又经验又唔系好多，咁啊搞到咧处处碰壁啊。咁啊节目咧，我哋今晚就请嚟两位初创嘅老板啊，佢哋分享一下啲经验啊。咁啊原来咧佢哋喺呢个贸发局啊贸易发展局嘅支援底下咧，将个生意搞得有声有色、啊。咁啊想一齐偷师学下嘢咧，今晚要睇《非凡香港》啦。咁啊另外啦，亦都有一个话题咧，同大家。睇下咧，傳統戲曲啊，結合咗嗰啲西樂啊、西洋音樂咧，會有啲乜嘢驚喜咁話？咁啊，亦都會請嚟咧幾位啊粵劇嘅新秀啦，同大家睇下咧喺本地啊發展呢個粵劇有啲乜嘢發展空間嘅。咁啊，有興趣嘅朋友今晚港台電視32九點半《非凡香港》啊， 係啊，非常之特別啊！粵劇咧，通常我哋接觸到都係用粵語啦，但係呢一個節目咧係英文嚟嘅，講英文係香港電台第一個用全英語式嘅節目啦，非常之好啊！咁另外十點半係咪有《光影傳奇》咧？ 冇錯啊！咁啊，睇完《非凡香港》啊，扭翻去港台電視31啊，今晚十點半有呢個《光影傳奇》，咁啊係一個全新嘅紀錄片系列嚟嘅，咁啊一連三個禮拜送上，咁啊講乜嘢嘅咧？光影啊嘛，咁啊就係成日同大家講下電影啊，咁啊電影咧世界嘅電影歷史咧有125年嘅歷史㗎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而家我哋拍電影咧好多時都係用數碼咁去拍㗎嘛。即系唔使用真菲林嘅，咁但系原来呢125年嘅头嗰100年咧，我哋拍电影都系用菲林拍嘅。 哦，系啊， 菲林系啊，咁啊菲林咧个质感唔同啦，咁但系咧嗰个保存啊保养嘅方法咧个难度都相当高嘅。咁啊呢一个节目啊《光影传奇》咧就同大家睇下咧电影菲林嘅复修保养。有啲乜嘢難度？究竟嘅工序係點樣？背後咧係要用啲乜嘢工具、乜嘢技術嘅？咁啊，我哋第一集咧就會同大家回顧下咧，呢個世界電影呢125年嚟嘅歷史啊，嗰啲菲林咧其實即係除咗電影有唔同嘅發展嘅進步之外咧，菲林本身呢一個發明咧亦都有唔同嘅進步。咁啊，首先先同大家回顧下咧，菲林分啲乜嘢類型啦。咁啊，另外亦都會帶大家睇下咧，我哋中國嗰啲電影菲林啊，佢哋其實係而家點樣保養嘅。咁啊，有興趣嘅朋友咧，今晚10:30港台電視31《光影傳奇》，記得留意啊！ 我都好中意睇呢啲嘅。之前譬如上網睇咧，佢哋啲人咧係真係如果想復修嘅電影，係真係將每一粒菲林咧係逐忽逐忽黐翻埋，尤其是一啲地區。是比较干燥咧，佢啲菲林系裂开咗、之后佢哋点样用人手黐？佢哋话用咗一日，可能黐得一张咁样。 系真系好珍贵，同埋嗰个背后真系好艰巨。咁啊，想认识多啲朋友，今晚都可以留意呢个节目啊！ 冇错啦，咁去到8:30星期日系咪有港乐港乐咧？ 冇錯啊！咁啊，每個星期日晚上8:30咧，港台電視31都會送上港樂港樂。咁啊，今集咧特別啲啊，平時睇開港樂港樂咧，我哋每一集都會請嚟一位歌手朋友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唱一下歌啦。今集嘅特別之處咧就係唔係一位，係有兩位。咁啊，邊兩位歌手朋友咧就係張曼莎同埋顧定軒啊。咁啊，呢兩位新晉嘅歌手咧，佢哋最初出道咧用演員身份去到出道噶嘛。咁啊，今集咧佢哋會上嚟同節目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音樂創作背後嗰啲乜嘢故仔。咁啊，亦都會咧即係除咗唱自己嘅作品之外咧，佢哋亦都會合作一齊合唱一首歌。咁啊，中意聽佢兩位嘅朋友咧，記得留意星期日晚上8:30港樂港樂啊！ 同埋可以睇埋佢哋點樣由演員轉變成為歌手，中間有啲咩心路歷程咧？咁如果有興趣咧，記得留意港樂港樂啦！唔該曬阿昌， 好，唔該曬，拜拜， 拜拜。 唔该船仔，唔该晒阿祥，同大家详细啲睇下今日个天气啊吓，都热少少嗱，今日咧大致天晴啊，但系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嘅，日间咧极 端酷熱啊，市區最高氣温咧大約35度啊，新界再高一兩度啦，哇！即係意味住有機會咧，新界再高到去咧36、37度啊。咁啊，今日吹微風啦，展望啦，明日咧仍然係極端酷熱嘅。咁啊，星期日有狂風雷暴喎。依家酷熱天氣警告已經現正生效噶啦，31度氣温，相對濕度7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年二月到土耳其地震灾区协助搜救的香港特区救援队，成为第一届行政长官表扬榜得奖者。率领专队的消防及救护学院院长于文扬说，总结在土耳其的经验，将会加强训练内容，并且搜救更合适的器材，加强预备工作和应变能力，随时到不同环境的地点参与救援。于文扬表示，在准备上可以做得更好，例如针对不同灾害和气候作出不同器材分门别类的准备，一旦有救援任务就尽快派先头部队前往灾区，后勤部队就后随出发，令到搜救队尽快开始救援。于文扬又说，未来会和内地消防部门加强合作，包括派人到大湾区训练，期望训练队员在不熟悉的环境下救援。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没有关于私人军事组织的法律，所以雇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根本不存在，不可能保持目前的运作模式，应该由俄罗斯政府和国会制定私人军事编队的法律框架。普京接受报章专访的时候说，上个月底在克里姆林宫和雅格纳集团创办人普里戈任以及超过30个集团战士会面的时候，提出俾集团成员继续在现任指挥官的领导下是于俄军服役的建议，但是普里戈任听完之后表示战士不会同意这样的决定。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甜味剂阿斯巴甜是一种可能的致癌物质，但是在已相定的水平下食用依然安全。阿斯巴甜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甜味剂之一，从无糖汽水去到香口猪等产品都有使用。世卫和联合国粮农组织下的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说，未发现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阿斯巴甜造成危害，并且继续建议民众将阿斯巴甜的每日摄入量控制在每公斤体重40毫克以下。世卫表示，体重60至70公斤的成年人每日饮9至14罐含阿斯巴甜的饮品，才会超出安全限制。有专家说，如果消费者面临的选择是饮加了甜味剂的可乐，抑或加了糖的可乐，他认为应该考虑第三种选择，就是饮水。欧盟同意取消所有在2011年福岛核事故之后对日本食品的进口限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到访布鲁塞尔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峰会之后，欧盟宣布取消限制，但是说日方应该继续监测食品辐射并且公布结果。冯德莱恩又说，双方同意致力消除日本对欧盟牛肉、水果和蔬菜的贸易壁垒，这些产品进入日本目前受到食品安全规则限制。岸田文雄说，欧盟取消食品进口限制有助推动灾区重建，日方表示赞赏和欢迎。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星期日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和二有狂风骤雨，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51点，升101点，总成交金额7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5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4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2.6，升2.8；阿里巴巴93.7，升9.5；美团134.3是跌3毫，京东集团152.5升8，网易167.9升4.3，汇丰控股62.65升5毫，友邦保险81.15升1.5，恒生中国企业67.72升1.6，盈富基金19.95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7，日元137.53，瑞士法郎0.858，加元1.311，人民币7.138，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日经平均指数报32281点，跌137点。港金报18270元，跌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0.35美元，卖出1960.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而家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另外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红梅谷路都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仲有由于有船只机件故障，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有渡轮服务将会改由巴士营运，当中包括珀丽湾至中环的有早上的9:40以及是中环至珀丽湾的10:10的班次都是会改由巴士营运。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就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大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车多繁忙，龙尾在公主道桥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住油站。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在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繁忙，龙尾就在科学院。另外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大窝口港铁站一段挤塞，车龙在健全街。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天村公园仔向秀茂坪。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脑、心、肺、肝、胃重要嘅器官，仲有后腰嘅肾脏啊！佢哋好低调，好易俾人忽略。其实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患有唔同程度嘅肾病，有糖尿病、高血压、家族或以往肾病史嘅人系高危一族，要加倍留意啦。肾病初期可以完全冇症状，定期检查有助及早发现患病，避免肾衰竭。一齐关注肾脏，促进全民肾健康。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电影可以话系超多人关注啊，而里面嘅即系作品咧，流行作品啊，可以话一手接一手啊，有呢一只 Dua Lipa。 Watch me dance, dance the night away. My heart could be burning, but you won't see it on my face. Watch me dance, dance the night away. I'll still keep the party running. I wouldn't have a place. Lately, I've been moving close to the edge. 佢叫你跳舞，叫你一定肯跳啦，因为佢系咧乐坛嘅天之娇女啊！本周新登场，一上榜占第七位 ，Dua Lipa Dance the Nigh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一支笔可以做啲乜嘢？ 音乐家可以写出好听嘅旋律， 作家可以写出好睇嘅故事。 对于画家嚟讲，画笔就系佢哋记录美好嘅工具。开启人生无限可能的锁匙。大家好，我是黄子瑜，我会邀请四位优秀的香港画家一连八集分享他们的美画人生。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文教组全新节目 《美画人生》，用色彩燃亮人生。 皇上 DD,DSE! 在十年前的这段时间， Vicky 正正是跟大家一样面对 DSE 放榜，没想过十年后可以在大气电波跟大家打气。正所谓关关难过关关过，只要有信心和勇气，相信你都可以创出一片天空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着放松 DSE。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九点四十二分啊！晨光 Morning Call 已经接通咗听众朋友电话啦。你系边位？早晨，早晨， 早晨 ，Judy，Judy， 早晨， 系你好，咁多位主持， 系 啊， 啊，你好啊 ，Judy， 系啊，咁啊，有咩开心嘢同我哋分享啊？我想问吓， 我有两个好朋友，佢哋系夫妇嚟嘅，佢哋就喺 New York 翻咗嚟香港。 哦， 咁咧就下个月佢哋就会做呢个新奶奶新老爷。 哇，咁啊恭喜晒！喂，恭喜之前咧 ，Judy， 不如熄咗个收音机先喎，好嘛？你咁样咧有啲回音， 啲回音好犀利啊！系唔紧要啦，你去熄收音机嘅时候咧，其实我都想讲啊，即系有啲朋友咧，如果即系去咗外地居住啦，咁啊一翻嚟嘅时候，永远都系噶，即系你有一种咧，好想听下佢喺唔同地方生活嗰啲嘅。樂趣的事情啊，因為跟我們文化不一樣嘛，去的地方。 同埋與此同時呢，即係香港呢啲美食呢就令到人哋流曬口水嘅。包括呢飲個靚茶啦，咁食個靚蛋撻啦，咁樣係咪呀，會唔會同呢啲朋友仔周圍去飲飲食食啊 ,Judy, 有啊，最近呢個星期都已經日日去食美食㗎啦。 食咗咩好嘢啊，講嚟聽下先。 一陣間我哋啱啲又去深圳啊。 哇， 開心啊。 食食嗰啲 熟嘢啦， 哇，咁啊开心啊吓，咁啊记得啊，今日饮翻多啲水哦，即系呢个极端酷热啊，因为咧其实香港同深圳天气咧理论上再近似一啲嘅，香港咧都同你讲最高气温三十几度咧，三五度、三六度咧，可能深圳再高多一两度啊吓，咁你就即系多啲留喺室内咯，好唔好啊？ 你同你呢位朋友咧识咗几耐啊？ 都識咗好一段時間嘅啦，因為我本身我自己都係喺 New York 翻嚟嘅。 咁啊好啦，喺 New York 都聽住晨光第一線， 係啊， 正。 但係咧，話時話咧，New York 咧，即係紐約咧，都好多好嘅點心喎、 啊， 依家老老實實。我有啲朋友係 啊，冇錯啊，因為咧香港有好多名廚咧，都如果問過嗰邊， 哦係啊係啊係啊， 啲老細咧就重金禮聘一啲名廚嘅都， 係啊係啊， 所以咧喺嗰邊咧，我哋都能夠享受到啲美食嘅都。同埋咧，加拿大嗰边都好多嘢好好食。 哇！加拿大有一间煮龙虾好食嘅，喺多伦多系啊。 因为咧，New York 系同加拿大咧系距离一个尼加拉瀑布啊嘛。 知道。 所以以前就多啲，而家就冇咁多啦。因为而家嗰边都有好多名厨喺度。 系啦，咁如果你话 New York 嘅，咁更加系世界其中一个大城市添啦。 系啊，咁啊嗱，食嘢咧，香港啊好有国际感觉嘅，咁啊即系有啲名厨啊去完出边啊打工，翻嚟又赚下翻港纸嘅，咁啊来来去去咁啊，从来香港都系咁样啦，咁啊，所以喂，翻去内地玩同啲朋友，记得都系玩得开心啦，咁啊透过大电波有咩同啲 friend 讲啊，交个时间俾你好嘛 ，Judy 吓、啊， 我就恭祝佢哋两位 咩啊？ 即系佢又邀请我哋过去参加佢嗰个 party 啦。咁但系咧，一来又远路啦，我自己又好怕坐长途机嘅，所以我就都拒绝咗佢。咁就即系我就都会喺香港同佢即系庆祝下咁啦。 系啦，佢就系用视像咪得咯。 都有几个 friend 同佢一齐庆祝咯。 是啊，如果怕搭长途机啦，就可以转下机嘅咁啊， 顺便玩埋唔同地方。 系啦、啊，即系去 Tokyo 又转一转机，落一落机，系啊，喺首尔又转一转机，大把方法啦。不过即系维系感情都系啱嘅。咁啊，今日早上咧带嚟呢一首作品，亦都系你拣嘅 Judy， 就系刘德华同埋吴京嘅《细水长流》啊，祝佢哋感情都细水长流，好嘛？ 好， 多谢你电话，拜拜， 拜拜。 嘿、hey, 我说朋友，这些年我开始慢慢知道，让人成熟的那个东西那是什么。你越嘴硬他越较劲，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嘿、hey, 我说朋友，去找你几岁我深深体会了，年轻时活了命，抓住很多机会，看得越远越少回味，究竟的生活中扎出何滋味。说的是啊，被柔和了棱角，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过吧。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让未来轻轻地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有失去又得到，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让日子慢慢地就这样过下去吧。 尊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蒙蔽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哎，还真是巾帼悲喜，能笑而不语。来吧，碰一杯，敬这个年纪。说的是啊，被柔和了棱角，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过吧。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是好？有一家老小。什么最好？有平静又吵闹，让未来轻轻地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吻过浪潮，有失去又得到，没事正好，不年轻也不老，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就这样过下去吧。 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 什么最好， 有平静有吵闹，让未来轻轻地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吻过浪潮，有失去又得到， 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 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喂，极端酷热，食咩好，饮咩好，小白 系啊？点算好咧，小白？ 喂，啲极端咧，好似好真系好 extreme 咁样，系啊，好似真系好热 啊，热到咧，我而家着 T 恤都觉得热，要着背心翻工啊， 抢火咁样。 跟住啲女士咧，长裙都唔得啊，短裙啊，又短裙都唔够，迷你裙啊，咁样系嘛？ 热裤， 热裤咁样啊，吓， 即系哗啦啦， 唔知系咪咁样？唔知系咪真系咁啊？ 系啦，好，咁啊，我哋食咩好咧？咁 系， 不如食下啲冇乜營養嘅嘢啊！哦、即係呢啲天，如果你話食下薯片、飲下汽水咧，其實係開心嘅。 係 老實講，凍冰冰嘅汽水。不過薯片咧，我話做咩？ 我琴日食咗燒鵝味嘅廣東燒鵝味嘅薯片。 我都食過呢只， 乜幾好食喎、啊！ 其實 唔錯，真係。 有冇食過芫茜味啊？ 有小白唔食芫茜噶嘛？ 系啊， 哎呀，嘥晒啦！咁好食嘅嘢， 我买俾你，放心，我买俾你。 我好中意食芫茜噶， 我喺度食。 有冇食过酸菜鱼味嘅薯片？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因为阿船仔系酸菜鱼关注组嘅代表嚟 啊， 代表嚟啊嘛，有食过，点啊？感觉点啊？ 我覺得唔夠咯，但都似嘅， 係似嘅。而家啲味咧，好多時佢哋真係調教得都幾好。咁當然，自從有分子料理出嚟之後，即係喺煮熟嘅味道上面咧，其實都用咗好多科學嘅方法，去到精製咗啲味素出嚟，即係味精啦，係啦，滲落去咁樣。好啦，其實我今日咧，即係我都唔好笑人，因為今日都叫大家用味精。 MSG， 因為點解咧？咁除咗汽水之外啦，咁呢啲咁嘅天，如果你開住冷氣睇住電影。自己食薯片其实是正的。咁、但我今日呢薯片自己整。 是。 薯片自己整啊。 油炸 喎。这个我今日用油炸。 哇真的、啊、哇真的热气喎。 真的热气啊这个。 真的热气喎。 我整一桶给你吃。 好啊。 下个礼拜看你回不回到工。 我回到的。回到的。 唔系工啊，一定翻到，开唔开到麦？ 系啦，另外一件事啦。 坐喺度做下文书，帮你打电话都得啫。 系啊， 系嘛？系嘅，系嘅。好啦，咁啊，薯片如果自制嘅点整咧？其实唔算复杂，不过要啲耐性。首先你要准备定 薯仔啦，將佢咧就切曬片先嘅，即係去曬嗰啲薯仔皮。咁啊，薯仔皮其實咧都可以用嚟做其他嘅烹調功夫嘅。咁薯仔皮就可以用氣炸鍋去到做其他嘅美食啦。咁但係我今次就唔講薯仔皮先，我先講你就切咗個薯仔，切曬皮啦，然後你就用我唔係好建議大家用刀慢慢。好薄咁樣切呢一個嘅薯仔，因為我想薯片，我想薄身咧，你都要用啲咪呢一塊板啊， 係 好似洗衫板咁咧，上面啪啪啪刨刨啲皮出嚟咁樣，咁、哦、啊最簡單噶啦。咁啊，但係刨到尾嘅時候，咁就嗰嚿薯仔就我嚟呢度煮咖喱啦。人刨身手又唔好啦，係咪？好啦，咁你切刨完呢一個嘅薯片之後啦，咁啊先將佢落一落呢個生粉喺盆水嗰度，咁啊浸一浸佢先，咁啊浸一浸佢，再飛一飛水。咁样飞水就即系喺个捞上嚟得噶啦，唔好真系抌落去飞水啊吓。好啦，咁啊落呢一个生粉啦，咁啊落少少盐啦，咁啊喺嗰度浸一浸水，再我谂五分钟到就捞上嚟啦。 系 捞上嚟之后咧，咁啊已经可以咧去到一个步骤就攞啲厨房纸，咁攞厨房纸咧就将嗰啲薯片咧印翻干佢先，印翻干佢。好啦，印翻干咗之后咧，跟住我哋就要准备定一锅一个油锅啦。咁啊油锅咧就系重中之重啦，因为今次咧你个油锅咧就要调校到譬如180度咁样啦，咁啊啲滚油咧就热嘅。好啦，咁啊先炸佢第一轮。炸佢第一轮嘅时候，一炸炸两发唰一声啦，因为你已经索咗啲水啦嘛，所以就唔使太过担心咧，佢会爆得好犀利。好啦，咁你就炸完第一轮之后咧，你发觉其实唔使好耐噶啦，咁佢就已经开始咧会慢慢变成呢个金黄色。 哦， 咁啊第一轮炸嘅时候咧，变佢金黄色，我就唔需要咧就炸到佢好炸到尾，即系炸到谂住哦要好松脆，千祈唔好。咁你一开始变色，你就捞佢上嚟。 哦。 捞佢上嚟，跟住你就摊佢啦。咁啊摊到佢又冻翻啦，啲薯片已经冻翻啦。跟住咧，你个镬咧就继续准备炸第二轮咯。咁啲镬咧一落去嘅时候，再炸第二轮。今次第二轮咧就可以将佢炸到熟透啦。而且炸嘅时候，你大概你都唔使好耐，30-40秒左右。咁你就再攞个隔油嗰啲呢咧，就一捞晒上嚟，跟住就放喺一个咧可以，我自己就中意攞个厨房纸就垫咗个碟底先嘅。咁你多余油就一滴落去啦。咁啊放喺个盘上边。咁咧头先我开头嘅时候就话今次要用味精啦。咁坊间有啲譬如系紫菜味啊，海鲜味啊。番茄味啊呢啲嘅，咁你自己揾上去， 或者嗰啲胡椒盐都得， 胡椒都 OK， 健康啲，简单啲嗰啲胡椒盐啦，即系啱嗰啲咧，屋企常用噶啦， 咁你就已经可以令到自己炸嘅薯片咧，就好正啦。咁我觉得再加埋呢一个嘅汽水，咁啊趁住下个星期啲天气就比较上反复啦，咁啊呢两日咧就好食咗呢一个自家制嘅薯片啦。 我的享乐时代。暑假嚟啦，第一时间梗系去旅行啦。 系 嗱，不过大家一定要留意系咩咧？去旅行一定要带证件。啱、系啦，咁而家咧，相信好多人都想换证件噶嘛。咁、所以入境处咧，而家由今个月嘅16号同埋22号，连续两个星期六嘅下昼2点到晚上9点，喺湾仔嘅入境事务大楼4楼啦，同埋7间嘅分区办事处咧，都有一个特别嘅服务时段。几好喎、咁大家就可以用多啲时间，即系去拎证件啦。不过记得申请咗先， 系 唔好去到啊！我去拎证件，原来未申请嘅， 申请咗先， 系啦。咁而且咧，呢一个系唔需要预约嘅，咁而且服务咧系不设限额嘅，咁就系先到先得咁样嘅。咁、另外咧，入境处都提醒你哋嘅，咁就系你去拣呢一个办事处嘅时候，拎呢一个旅行证。记得要带埋呢一个领证嘅通知书同埋身份证嘅。咁、如果系续领嘅话咧，就记得带埋旧证去注销。16岁以下嘅儿童咧，仲要带埋申请嘅时候曾经递交过嘅证件文件嘅正本， 哦、 即系冇带副本嚟，带正本。 知道。 哇，真系啊！近排咧，好多朋友咧都飞嚟飞去啦。咁啊，随住机管局个送机票咧，咁啊越嚟越多人又揿到机票，又飞嚟飞去咯，咁样咁啊，即系有啲。已经飞咗两转日本嘅咧，就开始拣去泰国啦。去泰国去咗几转嘅咧，又去下台北啦，又或者调翻转头咧，又去下嗰啲越南啦、 泰国啊。 哇，越南依家啲 resort 咧真系靓得好紧， 有啲咁嘅事。 佢咧紫水咧、再比泰国平少少、即系趁住港元仲系美巴强势咧，我几建议大家换下其他唔同嘅货币去下咁样，你 yen 都升翻啲啦。你谂下呢两日， 不过系跌得犀利嘅，即系支持嘅时候，唔知道大家有冇自己去转一转定系点啦？ 少少地啊，唱定啲啊，系咪先？应使得使啊！嗱，仲要咧，应使得使咧，礼拜日啊吓，呢、个咧消费券咧 嚟啦， 嚟啦，嗱，船仔我记得咧，上次有请爹哋妈咪饮茶嘅，好似攞啲消费券， 系啊， 今次有冇？机会叫爹哋妈咪请翻你饮茶啊！ 我觉得佢哋会依然想我继续请佢哋饮茶， 咁你又应该再继续请佢哋饮茶。 我应该会继续请嘅。 要啦，系啊！你呢2000蚊除咗请饮茶，仲谂住买咩啊？ 买琴啊！我上次部琴仲未买啊！ 我错啊！ 讲咗几个月 了，我讲几个月啦！我睇中咗部琴噶啦，但系唔舍得俾钱噶。 但你买咗木铜笛啊嘛？ 系啊，木铜笛就有得啦、木铜笛就 OK 啦。 好啊，咁啊，睇下电台几时出粮俾你，你咪几时买琴咯？攞晒人工第一二个月嗰份粮嚟买琴啦，系啊。等自己记住呢件事嘛， 等听你首好歌啊！ 哎，好啊，你哋等住， 我中意啊， 我觉得我应该唱得 OK 嘅， 系啊，咁啱啊， 我哋都后悔。 晨光，晨光个环节，我哋即时 morning call 你弹你唱啊，好啊，转个头，风骚快活人。